机票的消费者表示，订购六张下个月到东京的机票，涉款大约17,000元。上个月收到航空公司取消航班的通知之后，申请退款。旅行社声称4至6个月之内退款，但到结业之前未有跟进。而另外一位透过另一间旅行社订购机票的消费者就说，申请退款的时候未能联络旅行社，事后致电国泰航空查询，国泰表明不会就旅行社结业退款负责。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黄昏前后抵达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今晚有微雨和薄雾，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随后的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五相当温暖。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696点，跌1,108点，总成交金额1,37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660点，跌8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91点，跌458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48元，跌11.6；阿里巴巴170元，跌13元；建设银行5.95元，跌1.6；中国平安70.9，跌2.7；友邦保险61.5，跌3.45；汇丰控股44.2，跌2.8；中国移动53.35，跌1.45；美团点评80.8，跌3.2；工商银行4.96，跌1.8；港交所211.4，跌6.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5，英镑9.012，瑞士法郎7.87，澳元4.474，加元5.375，新西兰元4.384，欧元8.301。每百日元兑港元7.0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695。日经平均指数报16,887点，升334点。港金现价报13,750元，跌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2.19美元，卖出1,493.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喺龙翔道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天马苑慢线嗰度咧有意外啊，塞到去黄大仙港铁站噶啦。沿住龙翔道荃湾天马苑对开，因为有意外，慢线受阻，龙尾喺黄大仙港铁站。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在入境事务大楼，西行龙尾在信和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正是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就比较多车啲啦，龙尾在芜湖街。港岛路面方面呢，就中区的德富道中有电车路轨重铺工程嘅，雪厂街去海旁方向近住德富道中部分的右边线呢有封路措施噶。九龙方面，油麻地新田地街都是有些临时工程，金粟街至炮台街那段的新田地街现在是封闭了的。安全车速报告有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6:35。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6:35，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6:24。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 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启禀皇上，恭亲王传嚟语音信息一则。 播嚟听下。 系嘅，皇上。 皇上，我最近听啲宫女讲咧，食蒜头可以防肺炎，你要唔要试下？ 卿家同朕 check 下，此话当真？ 皇上，此乃 fake news， 如今假新闻横行，都系小心为上。只要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三朝早10:04嘅《开心日报》，佢哋就会为我哋破解种种谣言。 哦，真系谣言止于 fact check 啊！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的精神全城的抗疫。 唉，我都没想过要通宵扑口罩。 现在搞香港人你恐慌， 我们都不要埋怨人家，自己做好自己。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的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不要互相去指责，不要去互相去骂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地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呢一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啲人认为佢要争取佢嘅嘢，用非法嘅方法去达到，咁我哋要执法，自然会系唔中意我哋警察噶啦。 年青人关心嘅唔系今日，而系2047。 我哋希望佢哋真系尊重一国两制，系行翻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嘅缺点，但系仍系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嘅家园。 面对再多嘅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 时间来到下午的5:11，今天是由欧嘉伦戴着口罩为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大家都会发觉这两天就热了很多，现在室外气温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66%。而今天天文台在很多地区都录到成30度的温度，而天文台本身最高温度都录到28.5度。咁但系咧，预计咧，跟住听日咧就会凉翻啲噶啦，因为咧今日嘅黄昏左右啦，就有一股清劲嘅偏东气流就会抵达珠江口一带，听日气温咧预计系21到25度嘅。好啦，我哋又要睇翻疫情嘅消息啦。咁大家都留意到就系、是、啱啱咧喺两个钟头唔够之前咧，就系、是、林郑月娥开完记者会啦，亦都宣布咗新嘅一系列嘅措施。咁当中咧就包括啦，准备立法唔准食肆同酒吧卖酒。咁另外咧就系、是、有关一个所谓封关嘅措施啦，就会进一步咧系禁止不同的人入境。具体来讲就是为了切断全球和境内的传播，就是在凌晨星期三的凌晨，即是大概30个钟头之后，就会是海外国家地区搭飞机来的外国人是不准入境的。咁而屬於港澳台嗰啲非本地居民啦，即係澳門同埋台灣嘅非本地居民啦，如果入境香港嘅話咧，佢但係如果都係去過14日前去過海外地區，都係唔准入境嘅。咁另外啦，就係、是、台灣同澳門入境，就算佢冇去過其他海外地區嘅咧，都會同內地嚟香港嘅人一樣咧，都係要強制檢疫14日。咁另外咧就係國際機場咧將會停止一切轉機服務。咁全部措施咧都係想減少外來人啦。咁因為你見到啦，就係呢幾日啦，由於過去嗰個禮拜啦，大量喺外國讀緊書或者係做緊生意或者係旅行緊嘅人咧，都係匆匆趕翻嚟香港啦，令到香港境外入境嘅感染確診宗數咧係大幅度增加嘅。而今日咧啱啱公布嘅數字就係過去嘅一日，即係直到今日嘅4點， 增加了39宗确诊个案，咁其中30人咧系曾经外游嘅。咁30人曾經外遊，另外咧即係冇外遊嗰啲咧，其實有好多都係即係同呢啲外遊嘅個案有關啦。好啦，咁除咗剛才所講機場有新嘅措施啦，令到外國人咧基本上都唔可以入境之外咧，咁另外咧就係好多人討論緊嘅係啊，咁咁多嘅個案咧，除咗話境外輸入之外咧，仲有好多係喺譬如話喺健身室啦，喺蘭桂坊啦，亦都有試過喺婚宴裏面嘅即係群體嘅感染啦。咁究竟應唔應該立例去禁止再有呢類型嘅聚集咧？或者啲健身中心或者啲食肆係咪要唔俾佢營業，或者係有更加具體嘅措施，令到嗰個感染風險減少咧？而好多人都講緊，咁譬如應唔應該唔俾酒吧營業咧？嗱，今日咧係林鄭月娥嘅記者會裏邊咧，就其中一項措施啊，就係、是。唔俾酒吧同埋食肆卖酒喎，嗱，听听佢点讲。 剛才你就講到咧話禁賣酒啦，如果係立法嘅話咧，會透過邊條例去做？ 即係話唔准賣酒，唔准供應酒咧，係都幾嚴厲嘅。咁所以我哋而家嘅睇法咧，當然律政司司長仲喺度研究緊咧，都係需要援引。我哋一向用緊嘅第599章 Prevention and Control Disease Ordinance 咧，另立一條嘅規例，咁所以都應該係用翻呢個嘅法律基礎嚟去做。 你就話律政司而家即係仲研究緊個規例啦，咁即係最快幾時可以真係用法例去規管到呢一啲嘢啦？ 律政司司長，我親自同佢講過，佢都會爭取即係、就是、分秒必爭咁咧嚟到去做，咁所以希望能夠盡快可以做。不過我哋都同業界傾，我哋都除咗餐廳酒樓都願意同酒吧業界傾，係可唔可以有啲嘢唔需要等法律都可以做咗先咧嚇，嚟到去令到而家大家都比較關注嘅酒吧唔會成為一個病毒傳播嘅場所啦。 有啲專家亦都建議啦，其實婚宴場所啊嗰啲咧，其實都有啲指引俾佢哋啦。咁今日嘅指引係啲乜嘢？ 衛生防護中心咧係會發出呢啲咁嘅指引，係清晰話俾佢哋聽，要營業嘅時候個營業嘅模式應該係點樣。我哋嘅有關嘅部門咧係要同業界嚟到傾，喺佢哋自己行裏邊。有啲咩嘅工作可以做，係唔需要去到話全面關閉曬呢啲食肆，因為大家知道香港居民其實好多都唔係自己喺屋企煮飯食嘅。不過你話可唔可以食肆轉做外賣冇堂食咧？呢啲我哋都希望咧聽到業界嘅意見， 會唔會支援行業之餘係可以直接俾錢支援啲員工，即係好似參考英國嗰個做法咁樣？ 呢個手段就係話唔俾佢供應酒類飲品或者賣酒。我唔希望見到咧有員工咧係被裁減啦，但我哋亦都會從政府嘅角度諗下，我哋點樣可以直接幫到更加多喺個就業上出現咗困難嘅僱員。我哋會盡我哋最大嘅力量去幫助香港嘅市民，特別係處於佢個就業係受到影響嘅市民咧，提供最適切嘅援助。 好，刚才听到的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下午3:30的记者会里面是讲到政府是将会有一些规矩立法，就是令到酒吧和食肆是不准卖酒。在这两天有不少的官员都三番四次讲过，就是认为是酒吧是高危。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三兩知己啦，咁啊坐得幾近啦，因為酒吧好嘈啦，又坐得近又唔戴口罩，咁而且咧就係林鄭月娥亦都提到一句嘅就係咧，因為咧酒吧咁可能咧有人飲醉酒啦，咁所以咧就會有機會有啲親密嘅行為咁嘅意思。好啦，咁啊所以咧就話唔俾酒吧同埋食肆賣酒喎。咁但係其他嘅措施咧，似乎就都仲係諗緊，而政府咧亦都冇提到會唔會話你唔俾人賣酒，咁會唔會有啲賠償咧？會唔會令到好多酒吧嘅生意大減，或者食肆嘅生意大減，而令到佢哋嘅經營更加困難咧？呢方面點考慮咧？就似乎冇一個好具體嘅答案，就話要徵詢業界嘅意見。好啦，電話裏邊咧就有業界嘅代表之一啦，稻苗學會會長黃傑龍啊，黃傑龍你好， 係你好， 係啊，聽完林鄭月娥講有啲咩感覺咧嚇？ 我頭先都一路聽住直播，咁我哋餐飲業嗰啲 WhatsApp 群組都即刻響個不停，大家都唔係好明白呢個措施點樣可以幫到抗疫。咁咧嗱，因為即係頭先你都有講啦，八千幾個酒牌咧，就大部分都唔係酒吧嚟嘅。咁對於嗰啲食肆嚟講咧，而家經營已經非常困難。即係有陣時一家三口出嚟叫咗碟咕嚕肉同叫咗個炒飯，個爸爸諗住飲杯啤酒，咁連呢個生意都冇埋。咁其實咧，咁佢飲唔飲嗰杯啤酒同佢個抗疫嗰個風險係唔相關噶嘛？咁點解要突然間要規管曬八千幾個食肆咧？咁同埋政府而家咁即係佢又唔係話叫我哋一齊停喎，反而呢我哋依家業界覺得，如果你真係個抗疫咁困難呢，一係就全部食肆即係所有非必須嘅商業都停14日或者21日，咁你政府一啲合理嘅賠償大家捱過佢，咁咪希望就重新過生活啦。咁但係而家咁呢就無了止咁拖延呢，咁同埋呢個呼籲大家又唔好出街，唔好幫襯出面，但係我哋又要交租又要出糧，咁呢就根本係唔知點生活點過落去，所以都好唔知點算好囉。 即係你哋嘅即係飲食業界都會有好多朋友都會覺得，一係就長痛不如短痛啦，全部停曬啲食肆嘅營業，然之後政府有啲賠償，好似英國咁，即係幫你出八成人工。 係啦，因為呢個最主要就係你可以有一個時限啊。因為你停一個日子，大家全香港一齊停咧，你可能嗰啲有病嘅病人就浮曬出嚟先。咁咧就去曬醫院啦，咁就其他嘅人咧，你就邊有而家有飯店，佢又封關啊嘛，咁你剩低嘅人咪可以正常生活咯。即係我哋可能比較幼稚啲就咁樣諗啦，咁但係我聽見有幾位教授出嚟都有類似嘅建議，咁我哋覺得咁都似乎可行過而家咁。因為講翻酒牌呢個問題咧，其實你便利店、超市都係繼續可以賣酒噶嘛。咁變咗你淨係禁我哋啲酒牌處所，我哋真係睇唔到點樣對個抗疫有幫助囉。 有啲講法就話不如禁堂食啦，點睇呀？ 如果嗱，我哋最擔心咧就係呢啲禁啲唔禁啲，你禁堂食啊，或者又話嗰個座位又要點樣唔准超過幾多成啊，或者頭先講有啲人講話唔准做夜晚呢啲呢，因為我哋租呢就交全日㗎嘛，員工呢亦都係請返嚟係預曬全日嘅。如果你淨係一個租咗，你知香港咁貴租呢，租咗咁多地方你淨係準做外賣呢，其實根本生意係只有正常嘅一成兩成係最多㗎喇。咁根本係無可能做到落去㗎。咁所以預期係咁呢，即係都唔緊要，你任何措施如果幫到抗疫，我哋業界都係即係明白生命係最寶貴嘅。但只要你有合理嘅賠償方案，等我哋可以一齊捱過佢。即係我哋都有提蝕嘅，但蝕得嚟你一齊捱過佢，咁樣就比較合理啲囉。 其實見到啲食肆呢幾日呢又都叫做好似有啲多返啲人嘅，尤其喺地區上呀，即係做啲街坊生意嗰啲都唔係話好清靜嘅。如果話全部食肆都刪曬佢啦，咁會唔會又係另一啲飲食業界嘅朋友又會覺得唔係好啱呢？ 當然你有成萬幾間食肆，咁唔同人一定有唔同睇法嘅。咁但係呢，我嘅接觸到嘅飲食業界呢，二月份開始都聽唔到有邊個話係唔使蝕錢嘅，全部都係虧本狀態。咁而且大家呢，即係昨日阿梁教授話齋，人係會攰㗎嘛。而家我哋一齊做咁多抗疫措施，日日即係我見個個做老闆嘅都幾人唔瞓覺，好瞓唔著㗎喇。一齊咁捱呢，其實你都有個時限先得。咁如果而家咁佢陰啲陰啲陰啲咁再陰多幾多個月呢，半年定一年呢，咁我哋冇辦法想像到。因為做生意呢其實最怕呢就係啲不確定因素。所以我哋都係覺得如果真係要咁陰啲陰啲呢，有唔少業界我認識嘅都覺得倒不如即係長痛不如短痛，大家嚟一次停一停，好似歐洲啲國家咁。咁一齊洗一洗牌就重新開始撳一撳 reset 制。咁可能仲好 嘅，可能有人就會唔會擔心嘅係，而家你要撳一撳個 reset 就係14日後、21日後，又唔知道發生乜嘢事，可能繼續要停落去嘅喎。 咁我都擔心㗎，即係其實依家係咁又死咁又死咁解啫嘛，只不過都唔係話有啲咩好方案㗎，因為而家我哋都真係唔知點樣捱落去嘅，大部分業界都係真係唔知點捱落去。 咁而家你剛才話到，即係亦都可能係希望政府好似英國咁啦，譬如話幫政府幫啲食肆出八成嘅人工。你覺得喺香港 应该点做呢？或者喺即具体嘅钱银嘅赔偿方面，用啲咩准则会比较觉得合理呢？大家， 我自己就觉得，既然英国政府有呢个方案拎咗出嚟，咁我自己个人就觉得咁都几合理咯。 嗯， 因为其实亦都个数字唔系话过分地天文数字嘅， 嗯， 因为你系有限嘅时限，我成日强调， 嗯， 因为我自己粗略计过咧，你饮食业界旧年全年嘅营业额系1100多亿，咁， 哦， 大约有30% 系要嚟出粮，20% 要嚟交租，咁， 嗯， 大概即系500多亿，除翻每个月就40多亿，咁， 嗯， 半个月咁咪就20多亿咯。咁所以呢係一个计得到出嚟嘅数，即係如果政府肯帮我飲食业界承担咗佢嘅，咁其实大家捱过咗佢係有机会有生天见到囉。 即係你嘅方案係希望人工加租金然之后政府出一个成数可能係80%咁，你係咪大概都係呢一个想法？ 其实我再强调呢，就我哋唔係卫生专家，就冇方案拎出嚟嘅，只係如果政府觉得咁样做係帮到抗疫嘅，咁我哋好希望有个合理嘅赔偿俾我哋业界咯。 嗯嗯，嗱，而家咧喺过去嘅一两个礼拜里边，业界点样去即系喺抗疫方面，正系有啲咩即系板斧出紧咧？ 嗱，唔同人有唔同啦。咁，嗯，比较做得好嗰啲咧，就你会起码就会帮员工探热啦。有啲更好嘅就帮即系顾客全部要探热啦。好多即系我哋公司都系啦，又有啲易拉架、啲间隔啊。又或者咧，個入座自己設一個上限啊，咁都有人做嘅，唔同嘅方案都有唔同做，甚至乎我最早兩日就新嘅方案，睇到有戴嗰啲家居手帶嗰啲人一定唔接待，唔戴口罩嚟嗰啲又唔接待，咁都有嘅，咁就都係想做好啲抗疫咯，咁。但是如果他而家最惨呢，就是上个礼拜有个空窗期，咁多人入返嚟之后，咁而家嗰个数字突然间咁飙升呢，咁就唔知道呢啲方法仲可唔可以持续到几耐咁解。 嗯，好，唔该晒你王杰龙，唔该晒。 系 王杰龙呢系稻苗学会嘅会长，咁喺刚才嘅林郑月娥记者会上面啦，佢讲到有一啲人呢就去打波啦，有一啲人去飲酒啦，有一啲人就去食車仔面啦，就搞到有啲醫護嘅努力呢都可能要白費，確診個案增加嘅時候呢有啲哽咽，唔知係咪想喊喎，大家聽清楚。 今日就即係全面咁樣禁止非香港居民入境啦，但係其實即係前幾日大家已經建議你咁樣做，係咪遲咗一步呢？ 我哋係要不斷咁監察，同埋要迅速應變，譬如喺3月19日採取所有海外國家地區入嚟香港要接受14日嘅檢疫，對於非香港居民咧，佢係相當有成效。到目前為止，3月19、20、21、22都係得翻幾百人，咁所以呢個並不係做得遲做得早，我哋要睇住每一個措施嘅成效，然後再喺佢嘅基礎之上咧，再進一步咧進入去呢個管控。我在这里想向所有在这次抗疫里面走在前线的医护人员和其他是做防疫抗疫工作的政府的人员也好，医管局的同事也好，对他们表示深切的敬意。这一批的同事已经 是很有毅力地去抗争了两个多月。如果这个时候由于很少部分的人故意去違反我哋嘅家居檢疫令，係出去打下波、食下車仔面，而導致社區爆發，我請問佢哋對唔對得住呢班同事？同樣地咧，我哋喺經過兩個月，我哋曾經係成功嘅，我哋一系列減少社交接觸嘅措施，令到我哋可以稍為恢復翻啲活動，酒樓食肆會多翻20-30%嘅生意。但是而家亦都因為有輸入嘅個案，但我哋從來冇排斥香港居民翻嚟，我哋都好樂意去接佢哋翻嚟。但係接佢翻嚟嘅同時，我哋每個人都要守規矩。如果唔守規矩，對於呢一場疫戰嘅影響，咁所以我喺呢度呼籲每一位打算違反家居檢疫令嘅人，每一個仍然仲係要出去，不斷咁 進行呢啲社交接觸嘅朋友，請你哋認真諗一諗，係咪唔可以再忍耐克制多一段時間，等香港有機會打贏呢場仗。 刚才是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就讲到有人违反这个检疫令就的时候似乎即是语带哽咽啦，不知是不是都很感触啊。咁佢喺今日的记者会上面都提到，除了酒吧食肆不准饮酒，除了不准海外国家地区其他外国人搭飞机入境之外呢，这两个措施大家有什么意见呢？打电话来1872311。咁除了这两个措施之外呢，仲会话更加嚴厲咁打擊違反檢疫令嘅人啊！咁嗱，警方喺過去琴日啦，去到琴日咧，就有36人咧，本來應該留喺屋企嘅就係擅離家居啦。咁佢哋話咧就會盡快咧就會檢控啦。咁有部分人會提出檢控嘅。咁另外咧就係政府亦都準備咧喺機場入境係嚟自英國、歐洲同埋美國其他。美国就会每一位都会进行病毒测试的。大家怎么看呢？打电话来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本港今日新增39人确诊新型肺炎，总数356宗。新感染的包括一个是机场做检疫的卫生署港口卫生科医生，他目前留医，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总监黄家庆表示，这个医生曾经接触多个由疫区返港的入境人士，不排除在工作期间受感染。他曾经同一个同事进餐，对方有病征要接受检测。其他个案大部分有外游记录，包括7个留学生，一个到过西班牙和英国的国泰管理层，一个国泰空中服务员和3个外佣。没外游记录的确诊个案中，2宗和早前另一宗本地无关联个案，同样在荷里活道上班。另一个患者在2月24号至3月3号到过土耳其，同早前两个确诊者是同事，在同一个地点上班。四个患者今个月14号到过黄竹坑道48号9楼 Studio Night 参与私人派对之后确诊，当日有百多人出席，而再有一宗个案同兰桂坊有关。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加强防疫抗疫措施，由星期三凌晨起暂时为期14日。四项措施包括所有非香港居民从海外国家或者地区搭飞机抵港将不准入境。内地、澳门、台湾入境的非香港居民如果过去14日到过海外国家或地区亦都不准入境。机场停止一切转机服务。所有从澳门和台湾入境的人士，不论是不是香港居民，都要强制检疫14日。另外，政府会尽快向从英美和欧洲地区的抵港人士派发样本瓶，规定他们要接受病毒检测，及早识别没有病征抵港人士有没有感染。他又说，过去几日为没有病征人士完成检测的143个样本全部是阴性。特首林郑月娥表示，将建议修例暂时禁止全港酒吧食肆供应酒类饮品，受影响的酒吧食肆大约有8600间。林郑月娥表示会研究如何减低聚会机会的条件，包括缩短营运时间和限制场所座位数目等，又呼吁市民减少举办婚宴和庆祝，降低用餐的风险。如果自发行为不奏效，就会制定法例。林郑月娥又表示，私人会所、游乐场要马上停止开放体育和康乐设施，包括更衣室和波波池等，亦都会呼吁其他会所采取同样的措施。相信私人营办的健身室亦会有相应的防感染措施。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再提及东京奥运会。 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继续扩大，全球并非处于适合举行奥运的状态，又说不单止日本，所有参赛国能以万全状态参与赛事至关重要。较早之前，安倍晋三说如果无法以完整的方式举办奥运，延期不可避免，同时强调取消东京奥运不在选项之中，是他首次松口表示可能推迟奥运。东京奥组委秘书长武藤敏郎就说，延期举行奥运是今后应该探讨的课题。共同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指出，日本政府基本决定将会在近期知会国际奥委会，若果对方作出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需要延期举行的决定，日方将会同意。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今晚有微雨和薄雾，听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随后的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五相当温暖。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 6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入境事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是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东隧港岛入口现在都开始多车。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至于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都是有些多车的。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在摩利臣街因为有电车路轨工程，直至到3月27号的清晨6点钟，西港城对出的一段摩利臣街的右线是封闭的，电车就除外，长度超过10米的车辆是暂时禁止由新街市街左转入摩利臣街，请驾车的朋友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了。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贡公路南围落斜方向西贡，以及赤立角南路回旋处方向国泰城。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聞翻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政府咧喺兩個鐘頭之前咧就宣布，就係準備立法咧，就禁止酒吧食肆唔准賣酒。咁另外咧就係終於都封關啦，叫做咁就係外國人啊，嚟自海外國家地區咧，就係都唔准搭飛機入境香港噶。咁而就算係澳門同台灣嘅非本地居民，過去14日去過海外地區，都係唔准入境。而入境咧，無論你去過邊咧，都要隔離14日啊，都要接受強制檢疫14日嘅。咁大家對於呢啲新嘅措施有咩睇法？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電話裏邊有黃先生，黃生。你好，黄生，请讲。 喂， 系 听唔到？ 自由风，自由风， 你好。 系。 头先你咪访问嗰、那个酒吧业嗰个 系黄杰龙 讲过嘅， 佢饮食业嘅吓。 系饮食业，但系如果咁佢话想香港政府效法英国咁样，每人派翻大概20万左右嘛，啲大概半一半嗰啲系嘛？ 唔系唔系，佢讲紧即系嗰啲人工啊，甚至租金啊，即系英国咧就系帮你俾八成啊嘛，政府。 啊，咁如果香港政府肯俾，咁其他有咁如果其他行业就咁样会唔会俾唔俾到咧？香港政府我想问下。 而家就係話假設，唔係假設咧，就係如果政府要啲飲食嘅食肆全部收檔，暫時唔做生意，咁、 啊、 就可能政府要俾錢咯，係啊。 但不如咁啊，全香港好似外國咁樣，其他國家咁樣，除咗醫療同埋日常用品開之外，俾你出去買嘢之外，其他所有各行各業。14日冇出街，所有人14日冇出街咁得唔得咧？ 即系你觉得咁样比较好定系比较公平咧？ 比较公平啲咯，觉得。 明白。 因为讲真，你下个礼拜好似香港政府仲有四班包机喺武汉翻嚟，冇上嚟啦，系咪？ 下个礼拜系啊系啊，唔系下个礼拜嚟紧几日啦，系。 系咯。 应该系礼拜三啊，下礼拜三啊。 大概我保守估计。应该过千人啦，四班包机系咪啊？ 你坐得疏嘅，上次冇咁多嘅。 我讲你五百人啦，好唔好？四班包机五百人好唔好？咁嗰五百人就全部都去晒隔离中心噶啦，一定会出嚟噶啦，系咪？系咪？ 系嗰啲咁点啊？ 咁你咪好咪全部所有香港人喺晒屋企，全部14日咯，各行各业都系咯，除咗医疗同埋。零售即系卖药用品嗰啲 咯。明白，多谢黄生嘅意见啦。黄生都提出一个问题嘅咧，就系、是、即系如果俾饮食业吓、啊，好似英国咁咧，就其实英国系针对紧好多不同嘅行业啦，因为好多行业营业唔到嘅时候咧，政府都可以叫做包包底啦。即係喺人工方面啦，即係可以俾一部分嘅數額，等啲好多公司都唔會因此而結業啦。咁所以如果政府你話要好似政府要好似外國咁做嘅話咧，係咪其他行業又要咧？咁好啦，我哋聽一聽就係電話裏邊咧有酒吧業協會副主席錢俊明，錢俊明你好，係你好， 大家好啊， 係你好啦。咁政府就話準備立法啦，酒吧食肆就唔准賣酒啦。你覺得佢哋嘅講法係咪有道理咧？係咪可以阻止到疫情嘅擴散咧？ 我覺得咧，即係簡直荒謬，係啊，不能接受啊！我哋業界不能接受啊，係啊，因為我哋覺得咧，根本咧，佢而家諗嗰啲方法咧，第一佢唔係治標嘅，係啦。咁最基本我哋覺得咧，我哋自己嗰個業界嘅睇法咧。就係、是、覺得咧，喂，你哋政府，你哋係咪應該喺個源頭度做好你哋個基本嗰個責任先？即係起碼咧，你外地嚟嗰啲人咧，你有一個咧，直頭係一個中心咧，就係、是、一定要強制逼佢哋入曬呢個中心裏面咧，係啦，去防止呢班人咧傳染俾屋企人嘅。係你而家俾佢哋咧家居隔離，咁你呢個家居隔離，其實我哋睇咧就係話咧，我即係呢班人咧會同佢嘅父母一齊住嘅，係啦，咁。亦都因为咧，佢同佢父母一齐住咧，佢就算啊开头啊，我就算俾你几叻都，你验到佢啊，验到佢系阴性嘅，喂冇事、啊。其实而家咧外国你睇到好多 case 系咧，我头嗰次系验阴性，系啊，隔咗两个礼拜之后咧，佢系验阳性嘅。系啦， 阿钱俊明啊，咁但系嗱，政府成日都话咧，即系各方面都要做啦，个个都要出啲力啦。咁譬如话酒吧，特别针对酒吧，佢哋嘅讲法就系话，因为好多人喺度啦，然之后坐得好近啦，大家又唔戴口罩啦，喝了酒之后可能有亲密行为啦，咁呢样嘢系咪你觉得其实又好似系喎，系咪咧吓？ 我老实同我讲啊，而家政府咧，佢就谂无可谂，冇方法啦，佢就抄人哋英国啊、澳洲嗰啲方法啊，见到人哋英国咁做、澳洲咁做，佢又咁做，但系其实咧咁样系唔 work 噶，因为点解？因为其实第一样嘢，我先唔好讲佢咧究竟系啱定错先，我先讲第一样嘢，外国嘅文化同香港嘅文化，大家知道应该就。睇得到嘅，好唔同嘅。你話外國嗰邊嘅點解會爆得咁犀利？就係、是、因為外國人佢哋唔戴口罩嘅。係，就算你問翻啲翻嚟嘅人，佢哋都知噶。外國美國又好，澳洲又好，啲人係唔戴口罩嘅。係啦，佢唔同香港人啊。香港人個意識好高嘅，基本上未發生件事嗰陣時，政府都未做任何嘢之前，香港人已經訂曬口罩翻嚟，個個戴口罩出街。嚇，呢個就係香港人嗰個文化。仲有文化咧，特首就話：哎呀！因為咧西方國家都係停酒吧，係因為咧啲人喺酒吧度飲醉酒攬攬石石。OK， 我同意你講西方人係咁，但我唔同意你講咧中國人都係咁。香港大部分都係以本地都係中國人為主，中國人根本個佢哋比較上含蓄啲嘅，佢唔係好似你所講就係話 哇，翻到嚟個個去酒吧飲酒咧，飲大兩啖咧，跟住就錫下你啊，好似法國人咁樣啊，係同你面貼面啊，唔係咁樣噶。啊！即係你將兩個嘅文化差異咁遠嘅，你將佢擺埋一齊，啊！原來外國係咁啦，香港應該都係咁。喂，最離譜係咩呢？最離譜係我哋業界最不滿係乜嘢呢？就係我哋酒吧由始至終由二月到三月期間，依、這個過程裏面根本都睇得到，就係酒吧冇辦法過任何嘅確診個案。 嗯， 亦都咧去到蘭桂坊咧，呢件事情咧，都睇到就係話，啊，蘭桂坊雖然我聽落去，哇，有一個咁嘅情況出現，但係你都冇確定究竟係唔係由蘭桂坊去傳去嗰啲酒吧去確診傳染出嚟嘅，係啦。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你有乜可能你就話喂嗱？而家咧我哋未肯定，但我覺得你有罪，係嘛？香港我覺得啊，香港人嗰個本身啊，嗰、那個本身嗰個理念啊，係講緊公平公正噶嘛。喂，你而家對我哋好唔公平喎、啊，尤其是睇到一樣嘢就係話，喂二月份打邊爐確診個 case 呢肯定係真㗎啦，大家都知道打邊爐確診嗰度影響到幾多人，係啦。而呢件事呢、 啊、 之後呢到今天你話去禁啲酒，點解打邊爐出咗事你唔去禁食啊？點解你唔去禁止打邊爐或者所有嘅食肆停止賣食物啊、或者禁止佢起碼處所唔可以開先啊？係咪、喂，但係你唔好忘記、哦、打邊爐事件真係確確實實係傳染咗俾人㗎喎、哦。咁點解你可以賺開賺閉？ 打邊爐事件嗰個就真係一台十幾人都中咗好多人啦。咁酒吧咧就似乎而家嘅個案都係一個一個咁嘅，所以你就認為係其實可能係未必一定，即係建立唔到一個肯定嘅關聯，係咪咁嘅意思？ 我覺得咧，喺未有一個咧確定嘅 case 之前咧、你就判酒吧死罪啊！喂，香港嘅核心價值唔係咁嘅係嘛？即係你起碼你真係有罪，你有罪啦，你真係錯咗啦。法庭判咗你有罪啦，咁你话你有罪，我哋叫做输得心甘命抵。喂，而家唔系，我哋都未犯错过，我哋都未出过事，你又走嚟话罚我哋、哦，仲有、哦、我哋最睇唔过眼就系打边炉嗰边食肆，你又唔去罚、哦，你走嚟罚我、 我想问一下嗱，如果真系实行啦，对于酒吧嘅影响会个生意会再跌几多度啊？有冇估计？ 梗系好大影响啦！如果佢真系实行。喂，我唔知道你实行几耐嘅，仲有你个实行期间，你究竟有冇补贴，有冇援助俾我哋业界，我哋都唔知嘅、哦。如果你乜都冇做嘅，咁我哋酒吧又好，而家讲紧牵连到8600几个酒牌、我相信最少有一半要结业啊。 嗱，而家政府就刚才咧就冇提过，冇具体提过会唔会有赔偿啊，或者点样有补贴啊？咁你哋觉得其实要几多嘅补贴先至系合理啊？ 最起碼你要同我哋業界有商有量，我哋 support 你，我哋心甘命抵。你乜都唔講，你就走嚟罰我哋，我哋真係好唔鋸啊！同埋仲有一樣嘢，你話補貼嗰邊，佢完全冇提過。佢最少啊，如果真係做呢件事，要我哋啊配合佢，佢最基本啊，佢第一定要暫停所有嘅業主喺呢段時間繼續收租。系啦，因为你停咗我哋生意，我哋冇收入，我哋点交租啊？我哋啲经营者，我哋边有钱攞出嚟交租啊？由社运到疫情咁长嘅时间，我哋已经蚀咗好多钱噶啦、啊。最叻嗰个啊，都起码蚀咗两成啊！话俾你听，系啦。咁你而家呢段时间，你如果冇任何嘅租金补贴俾我哋嘅，就唔该你一系咧就叫业主咧勒令佢哋即刻唔可以再收租，系啊。但系个问题，你政府做唔做到先？第二样嘢。你最起碼要保障我哋嘅員工，係我哋對任何嘅夥計都係有一個叫做心理度嘅，尤其是好多夥計咧，每一間酒吧咧都係一個家庭咁樣嘅，個夥計跟咗個老闆起碼唔係十年八年啦，都四年五年噶啦，係，所以個老闆基本上咧好緊張啲夥計嘅，你起碼要幫我哋啲老闆俾八成嘅補貼俾啲夥計，另外呢段時間起碼佢有錢去周轉，你知唔知啊？好多夥計都係低收入人士嚟嘅，即係所謂嘅。學歷低， 但係譬如剛才就有位聽眾就已經話啦，咁其他行業咧，其他行業都要應該要補貼八成喎，咁樣，咁你會點睇？ 應該要，如果政府真係干涉到佢哋嘅生意，唔俾佢營運嘅，政府有責任要照顧依班人。 係，嗱，而家業界聽到政府咁講，準備點樣應對啊？ 而家牽涉好多人，唔係淨係酒吧，因為其實酒吧同餐廳分唔清㗎。系啊，即系好多外人咧都会觉得咧唔知道嗰啲咧，依度咧应该系餐厅，依度酒吧。其实而家咧喺今时今日咧，你哋去嗰一间酒吧，可能嗰间系餐厅，或者你去嗰间餐厅咧，兰桂坊你见好多咧酒吧，其实佢系餐厅。 係咪？因為點解？因為酒吧餐廳而家已經今時今日已經係冧埋一齊㗎啦，因為個經營困難。再唔可以咧，淨係咧，淨係做酒吧就酒吧，餐廳就酒吧，佢要兩樣一齊做。所以而家牽涉緊唔係淨係酒吧，牽涉埋餐廳，8600個酒牌，你知唔知佔咗成個席牌幾多比例啊？ 嗯， 香港我唔知道啊，我最近冇睇啦，但係我之前我早兩年睇啦，好似咧食牌嘅數字咧，好似印象中係16000嘅，但我唔知道而家係咪有冇增加到啊？過唔過20000我唔知啦。OK， 但係如果你睇到咧，其實睇食衞局咧個數字睇到，如果假設係16000。即是你賣酒的場所佔了這個食牌的數字一半、是一半比例、不是說三十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的比例、影響很大、 明白，好，謝謝你錢俊永，感受到業界的反應、酒吧業協會的副主席，大家怎麼看，打電話來187231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又是萧叔叔讲英文的时间啦。我哋人有三急咧，我哋想去厕所嘅时候咧，我哋可以点讲咧？就是想去大小二便嘅时候。咁通常如果我哋好有礼貌嘅，有好婉转嘅时候咧，咁我哋通常咧就会用到一个 expression 咧，就系话咧呢个叫做 the call of nature， 即系大自然嘅呼唤。OK， 咁我用喺个句子可以点用咧？I'm experiencing, you can say experiencing the call of nature. Call 都是 C-A-L-L 的 caller, nature 呢就是 N-A-T-U-R-E. So I'm experiencing the call of nature. 但如果你想再简短一点，你可以就这么说， Nature's call. Nature's N-A-T-U-R-E apostrophe S 跟着 call, Nature's call. 这样就可以了，就不需要讲到 I need to pee or I need to poo， 这样就不需要这么说了。但你想讲直白啲，你可以话 I need to go to the loo。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電話裏邊有中大醫學院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嘅，許樹昌你好啊， 係你好， 係啊，嗱，點樣評價今日公布嘅新措施啊？ 都係啲有幫助嘅措施嚟嘅，因為始終你如果過境嗰啲外國人咧，如果喺歐洲、北美，就算過境咧都有風險嘅，因為而家好多時而家係發病嘅14天內都可以帶病毒啦。咁亦都可以係病徵輕微嘅情況之下咧，係可以傳染到其他人嘅。 但係嗰個數字政府一路都講就係可能得嗰幾百人嘅啫，一路以嚟喺呢幾個禮拜得幾百個外國人入嚟香港，其中有啲澳門人添入嚟啊，即刻走嘅。個影響係咪真係咁大咧？ 都有影響㗎，因為始終你喺歐洲、北美。你過境咧，唔排除有部分人真係可能帶病毒嘅喎，所以減得幾多就減幾多啦。 係， 而家係新加坡、台灣都做緊呢樣嘢嘅。 嗱，咁今日政府亦都話啦，即係酒吧食肆就準備唔俾佢哋賣酒啦。你覺得呢個措施，即係話喺酒吧飲酒係咪一個好高危嘅行為咧？係咪真係要盡量阻止或者唔好做？ 相對上酒吧事實上真係比較係高風險嘅，因為好多時酒吧啲係企到好密啦，同埋會係飲酒啊，咁多興起就走來走去，亦都係一定唔會戴面罩，人群又會聚集，咁亦都啲酒客咧，亦都可能會係轉場啊，可能去第二間。你如果有咩事要追蹤嗰啲接觸者咧，都有個頗大嘅困難。咁同埋最近嗰啲確診個案，亦都有唔少係去過呢啲酒吧嘅。咁、所以呢個係真係高風險。咁暫時做一個措施，禁呢個係賣酒咧，都係一個好好嘅措施嚟嘅。 剛才聽到一啲酒吧業嘅經營人士就話，其實喺而家出現嘅案例裏面都即係屬於酒吧嘅，都係好單丁嘅，就唔似之前咧打邊爐咁成台10多人都染曬，好似又係咪真係咁嚴重咧？你見到 都有唔少群組係去過蘭桂坊嗰啲酒吧嘅，唔通你要等到真係打邊爐要出現幾廿人，你先行呢個措施咩？到時又太遲噶啦嘛。 咁而家個數字都急升緊，同埋好多都係同啲外國翻嚟嘅人士有關，佢哋好多都可能習慣去啲酒吧嘅之中。咁所以短暫一個措施暫停係禁售呢個酒精呢，我覺得都係一個可行方法嚟嘅。 嗱，我聽到有一啲嘅業界人士或者有啲公眾人士都會覺得係咪要學歐洲咁成個城市停擺14日或者21日，啲商店停業咁去斷絕嗰個病毒嘅感染源，就即係更加決絕爽快啲咧？有冇需要去到呢一步咧？香港而家？ 我相信政府都會睇埋業界嗰啲反應咧，所以佢冇即時行過一個比較激進啲嘅一步。咁我諗先就停咗賣酒先啦。咁另外嗰啲食肆酒嗰啲餐廳咧，亦都真係要將嗰啲台咧做一啲調動咯。嚇，啲台要擺疏啲，同埋真係盡可能擺單向，就唔好面對面坐。咁睇下可唔可以啲措施減低咗嗰、那個疫症爆發嗰個風險。如果真係仍然持續係好多人去呢啲酒樓食肆，仍然都係好多社區爆發咧，咁真係政府可能會行多一步，就暫時真係可能要禁咗呢啲餐廳嘅營業。咁但係呢個可能業界就疫情反應會好大 嘅啦。喺呢幾日嘅香港嘅疫情啦、確診嘅數字嗰、那個趨勢，你見到有啲乜嘢特別嘅發展啊？ 越嚟越多個案係海外翻嚟嘅香港人啦，咁亦都出現咗幾個群組咧，係揾唔到嗰個感染源頭。咁呢個亦都可能係同3月19日推行呢個強制家居檢疫之前翻嚟嗰班香港人。在歐洲又好，北美又好，真係部分人因為佢唔需要做呢個強制家居檢疫隔離咧，有可能佢哋將嗰個病毒係滲咗入社區，所以而家開始突然間呢個禮拜出現幾個群組係好唔清晰揾嗰個來源嘅。咁另外的士司機去咗兩轉機場都受感染，跟住感染埋屋企人，咁所以睇到嗰個風險係好高，而家越嚟越多呢啲咁嘅群組。如果再多的話，那個社區大爆發的機會呢就真的會是很高的。 現在算不算社區有爆發了？ 現在開始已經有這些群組出現，是一個警號咯。如果我們再不做一些措施減低那個病毒滲入社區的風險，那真的大爆發機會是非常高。因為去到大爆發呢，你會很多你會見到很多嗰啲不明來歷的感染個案確診，咁到時你嗰個醫療系統咧係頂唔順嘅。 係啦，今日公布嗰幾項措施啦，你覺得即係足夠未咧？仲有咩需要做咧？ 暫時嚟講就最緊要係嗰啲家居檢疫嗰班咧，就係盡可能幫佢哋留嗰個呼吸道樣本啦。盡早搞清楚邊個帶病毒，就將佢隔離咗佢。咁另外就係3月19日之前入境嗰班香港人咧，雖然佢哋唔使做呢個強制家居檢疫咧，但係都要自己都要即係小心啲咯。就千祈唔好就係去啲人群聚集嘅地方係。即係有唔排除部分人可能真係會有帶病毒嘅。 係，咁而家譬如話即係增強嗰個檢測啦，即係話有一啲冇病徵嘅人士嚟到香港都同佢做測試啦。其實香港而家係檢測嘅能力係咪做到嘅咧？ 衛生署同埋醫管局佢哋每日都係盡量做啦，佢哋由即係每日做千幾咁一路係咁加㗎啦。咁我相信佢哋又冇可能幫每一個做嘅，咁就唯有係幫嗰啲相對高風險嗰啲人做咯。即係如果你喺歐洲、美國翻嚟嗰班個風險高啲啦，另外就係啲長者啊、長期病患者亦都係高啲。 係嗱，最後一個問題啦。咁如果即係香港要避免好似歐洲、美國某啲大城市咁大爆發嘅情況，我哋而家呢個階段取決啲乜嘢咧？ 睇下呢段跟住嗰一兩個星期咧，香港市民會唔會大家係參與呢個防疫咯？咁真係就盡量避免係搞啲聚會、大型聚會。人群聚集的場合就千祈盡量不要去啦，盡量都是要保持個人衛生，戴口罩多洗手，咁希望可以捱過咗呢段時間啦。譬如幾個，譬如睇翻兩三個禮拜，如果嗰個疫症個數字係下降，咁就可以係慢慢放鬆翻啲措施咯。 好，唔該曬許樹昌，唔該曬，係許樹昌係中大醫學院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電話裏邊咧有徐女士啊，徐女士你好。徐女士，系请讲。 系，我回应一下，我觉得教授咧比较客气啲，同埋都好似大多数赞成政府嘅做法啦。咁我对政府嘅做法咧有些不满嘅。咁我前几日打几次你都打唔通啊。譬如我听完陈肇始女士啦，即系林郑女士讲嘢嘅时候咧，佢当时个语气就话。 局长嗰时就话，哎，我哋系会系密切监察嘅情况，睇下点样样。咁啊，林郑女士就首先讲话，我哋都系去密切监察噶啦，咁啊睇下奏唔奏效。咁我觉得咧，但香港咁细嘅地方咧，医护嘅能力系有限嘅，即系我哋唔可以等到好似欧美咁样多几百宗，我哋先至话紧张。我哋多呢两日多几十张宗咧，我已经比啲局长同埋比特首更加紧张。我都系好密切监察紧嘅。 明白，好，即系多谢，系好多谢徐女士，即系密切监察到嘅时候，可能已经太迟啦。我哋听一节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咁 Irene 同大家报告龙翔道一带的交通先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在天马苑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头先有啲塞车嘅，而家交通就回复正常噶啦。龙翔道荃湾天马苑对开意外事故清一场，咁只是繁忙少少啦，放工时间。隧道的情况咧，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近住芜湖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在油站，将军澳隧道出去观塘，隧道入口范围都开始多车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大星福股份、利丰、亚太丝路投资、世纪娱乐国际、新丝路文旅和万城金属包装。五大跌幅股份：瑞思康集团、Pacific Legend、国盛投资、三宝科技和南南资源。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6，日元110.59，瑞士法郎0.987，澳元0.575，加元1.448。新西兰元0.564，人民币7.12，英镑对美元1.16，欧元对美元1.068。港金报13,750蚊，比上日收市跌23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93.62美元，卖出1,494.17美元。港汇指数109.8，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讲一宗嘅坏车报告啦，咁就系啦，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桥面嘅慢线啦，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咧就排到去启业村对开。重复一次啦，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桥面慢线嗰度啦，有架坏车，咁所以龙尾咧就排到去启业村对开。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隧道情红隧的九龙入口那边的情况，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就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断断续续车龙就排队到船街天桥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龙尾就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着维园落桥位那段是多车的。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着培正道口都是多车，龙尾排出去弥敦道口。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就车多缓慢，龙尾排翻出去定富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喺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林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方向坑口，同埋赤立角南路回旋处方向国泰城。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 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飲食咧，亦都需要注意嘅。有可能被動物分泌物或者係排泄物污染嘅食物咧，都係高危，一定要洗乾淨、去皮或者係煮熟就最安全。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教授， 外遊回港有呼吸道病徵或者係發燒，要主動講自己去過邊度，同埋咧係有冇接觸過動物。呢啲好似好個人嘅細節咧，對於防止疫情嘅擴散咧係十分重要。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的精神全城的抗疫。 唉，我都没想过要通宵扑口罩。 现在搞香港人呢挺恐慌， 我们都不要埋怨人哋了，自己做好自己啦，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的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不要互相去指责，不要去互相去骂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的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呢一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啲人认为佢要争取佢嘅嘢，用非法嘅方法去达到，咁我哋要执法，自然会系唔中意我哋警察噶啦。 年青人关心嘅唔系今日，而系2047。 我哋希望佢哋真系尊重一国两制，系行翻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嘅缺点，但系仍系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嘅家园。 面对再多嘅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郑成龙。 新闻之后继续自由风，自由风。郑成龙你好啊， 欧嘉伦好，各位听众好。 咁我哋今日咧都一定是要讲的，就是政府的新政策，都叫做是基本上都叫封关，但是就在澳门、台湾和内地来的人士都要接受14日的检疫，另外就是外国人就基本上不可以入境的了。那这个是一个我想争议，就是第一就是是不是太迟呢，另外一样东西就是有关禁止酒吧同食肆賣酒啦，咁之前好多人都猜度係咪要禁止酒吧營業啊，叫佢哋唔好做生意。咁但係咧出嚟就係唔俾所有食肆同埋酒吧去賣酒喎，嗱都算係有少少耐人尋味嘅，係咪啊？講咗呢樣嘢先啦，係咪你覺得會唔會政府有啲咩理由係要咁樣做咧？即係又唔禁酒吧，但係就唔俾酒吧賣酒。 嗱，我就猜測唔到政府個邏輯係點啦。咁但係即係其實我個人覺得啊。大家在疫情的時間，其實做抗疫的朋友，即係無論醫護又好，或者我哋做緊抗疫物資的人都好，其實大家都好辛苦，政府官員都好辛苦嘅。如果係能夠減少一啲公眾嘅聚會，你飲酒好少人即係自己一個人去飲噶嘛，通常都係一班人啊，或者係你喺食飯嘅時間，你唔會自己一個人坐喺個餐廳度飲酒。咁如果要減低呢啲嘅，就係減低人聚集嘅，咁將酒減佢。咁喺即係呢段時間14日裏面嘅，大家唔好聚集，大家亦都唔好話咁多人一齊去飲酒一下聚會啊。咁我諗對即係大家抗疫係有幫助嘅。我又覺得即係政府呢個做法，你唔好話遲唔遲。但是我覺得應該是收到適當的效果咯。 但是好多的嗱，而家好多嘅食肆啊、餐廳啊、酒家咁都係有酒牌噶嘛，其實都可以賣酒啦。咁有啲講法就是 你禁酒吧咪得咯，系咪其他嘅食肆都唔俾佢卖酒啦？当然你又可能系咪即系分得唔好，唔系咁清楚咧，即系唔可以分得条界咁清楚咧？ 其实我觉得如果系全面禁的话嘅，系反而系会比较合理啲，就系亦都会更加清楚，就系所有大家都唔好聚会，唔好饮酒啦，就唔系话分酒唔酒吧，因为其实我唔知点解啲人喺咁严重嘅疫情嘅情况之下，都可以仲喺间餐厅度饮到两三点咁，咁同去紧酒吧有咩分别啫？咁如果要禁嘅，就全面禁晒大家十四日，其实唔去夜总会十四日，唔饮酒十四日，其实唔会死嘅。但系如果惹到呢个病毒的话咧，传染到屋企人，传染到老人家，其实系危险嘅。 咁、但系咧，有好多嘅讲法啦，尤其系酒吧食肆嘅一啲负责人啦，咁佢哋就觉得而家系嗰个生意咧系将会受到好严重嘅影响啦。咁当然啦，大家都要付出代价啦。咁因为参考外国，咁可能咧政府又会俾补贴嘅。你觉得系咪即政府喺实行呢个政策嘅时候，都要考虑埋点样令到即成个业界咧能够可以挨到落去生存到咧？ 我觉得其实除咗酒吧、餐厅辛苦的话嘅，其实讲紧珠宝啊，所有零售业啊，其实都辛苦噶。全香港喺个疫情里边嘅，大家都辛苦，无论系的士司机、小巴、就可能巴士生意都跌咗噶。政府系应该有一啲措施，但系系咪今天喺抗紧疫咁急嘅时间，系处理紧疫情嘅时间，去谂点样救生意咧？即系我觉得系需要同时间做，但系可唔可以喺个疫情行先？即系如果要考虑咁多嘢咧，你又话政府点解谂多几日啊？其实可能大家都觉得话啊，应该做一个礼拜做。咁如果要諗埋究竟點樣救經濟，點樣救呢啲機構、呢啲咁嘅餐廳、酒吧，咁可能要諗多一個禮拜噶咯。究竟到時係咪再遲啲咧？我諗有時市民唔應該為鬧而鬧咯。 咁但係譬如話你自己覺得係用咩方法係令到呢啲不同嘅行業啦，都可以喺疫情之中，可能仲有最少幾個禮拜要捱落去，可能唔止添啦，都要做嘢噶。 係，我諗即係喺未來啦。我諗喺財政司嗰邊亦都要諗個抗疫基金嗰邊係咪可以即係再加大，或者再即係嗰個受助嘅基即係嗰個餐廳啊，又或者唔同嘅即係持份者係咪可以再開闊啲咧？咁呢個可以諗嘅。咁但係我諗第一步就先要處理好疫情先咯。如果係有好多其他因素影響到制止個疫情嘅，咁我覺得就會錯失咗好多先機。 係咁嗱，而家關於所謂封關嘅措施咧，新嗰啲你點睇 啊？封關嘅措施其實就我想很多不同的地方已经做了的，那你说香港是不是迟一步呢？那我想即就住不同的形势的应该可能是早一个礼拜会比较好一点，但是现在也都即不迟了。但是始终我们很多香港人很多外国留学生回到来的话，我们都要照顾的，那我也都即香港人是应该可以回得到来，这个没问题。但是其他即不同的地方的游客，那我觉得即没必要去再接收或者是带入来香港，那减低这个即流动是一个绝对啱嘅做法嚟。 咁係大家聽緊嘅聽眾咧，對於而家政府嘅做法有啲乜嘢意見咧？對於而家係唔俾酒吧同埋食肆去賣酒啊，點睇咧？打電話嚟18723111一齊傾啦。咁嗱，剛才咧就有不少嘅即係聽眾嘅意見咧，就認為咧，如果即係都唔贊成話要即係俾一啲酒吧或者係賣酒嘅食肆更多嘅補貼嘅，即係個原因都同阿鄭成龍剛才所講啦，即係補貼就應該所有行業，即係受影響嘅行業都要有呢啲補貼啦。係啊，即係包括你最少唔止係酒吧啦，當然就係你就算旅行社、航空業有好多運輸業啊等等啦，都其實佢哋個經營都好困難，已經都困難咗幾個月添啦。 是同意，即係尤其是即係政府成日叫啲即係業主去減租，咁業主減咗租，咁唔通佢唔使供樓啊，又或者唔使去即係有應有嘅即係使費咩？咁人工都要照出噶嘛。咁喺呢一方面的話，係咪可以做啲措施，令到大家嗰個負擔都減低咧？咁呢度要一連串嘅嘢係需要，即係我覺得好多嘢係需要一視同仁嘅。 咁而家就即係睇嚟咧，啱啱即係今日咧就係武漢封城嘅啱啱兩個月啦。 係 嗱。發覺咧就係喺街上面咧，其實啱啱上個禮拜咧係多咗少少人嘅，即係無論喺條街度行緊嘅人啦，喺食肆裏邊坐喺度食嘢嘅人咧，都似乎係旺咗嘅，似乎我諗好多市民都開始覺得忍唔住啦，要行出街唞下氣。 係，我覺得係忍唔住係一件事，但係就我覺得大家係鬆懈咗。 即係無論係戴口罩嘅意識啦，人同人嗰個即係交往啦，其實係頻密咗嘅。我聽到唔少人都話嘅，就打牌啦，就去卡拉 OK 啦，十幾人嘅聚會啦，好多保險經紀周圍約人 call 單啦，咁即係坦白講，唔係要所有經濟活動都要停，但係不必要嘅，可唔可以等個疫情褪一褪，即係等香港唔會再咁多輸入嘅咁多人同人嘅接觸，可唔可以做一做呢啲依事講先？因為其實忍耐一段時間，克制一段時間，對於香港成個即係疫情去打贏嘅，其實係好有幫助。其實抗疫嘅人真係做得好辛苦。 係咁啊，即係我哋都希望真係14日，未來嘅14日又係關鍵啦。雖然呢句説話都聽咗都兩個月啦，咁但係。即係情勢一路咁發展緊，有好多意想不到嘅情況出現啦。大家對於政府嘅新政策有啲乜嘢意見咧？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啦。電話裏邊咧有陳女士啊，陳女士， 係，請講啊。係。咁其實咧，我打上嚟咧，因為雖然今日我哋啊特首宣布咗新嘅政策啦，咁但係我覺得佢呢個政策真係嚟得太遲，一樣嘢就係話你嗰個封關行動咯，因為我。即係我一直以來都好多你專家做都叫佢要你要做封關要即刻做，唔係拖延。你諗下，你19號先宣布完全即係再即係做一啲叫做所謂隔離措施。你咁之前嗰段真空期嗰班人就好開心地個個走曬出街去玩，甚至乎除咗你話喺山頂見到有人去打波之外，其實喺我哋自己本私人啲群組，有啲人就話南丫島有啲家長就幫人哋去。租啲度假屋俾啲細路喺嗰邊唔使戴口罩，好開心咁玩。甚至乎亦都話埋西貢啊，有啲某啲沙灘啲人亦都一樣係咁樣。即係講來講一樣嘢，好啦，今日我終於有一啲檢疫嘅醫護人員出事啦。咁我就係淨係問一句咯，即係大家仲係咁任性嗰啲人咧，即係唔肯自己自我隔離，甚至乎就係話。就算而家政府叫啲人就話即係唔俾飲酒啊啲咩，其實我講多餘啊，根本其實喺香港一個咁嘅自由社會裏面啊，你叫佢唔俾飲酒或者唔俾做呢樣嘢咧，呢個根本唔係一個不切實際嘅措施。調翻轉就係你應該及早去封關，阻止啲人，同埋仲有一樣嘢，你而家拉到啲人，所有唔聽話唔有咩問題，你要即時做一啲檢控措施，去做有啲阻嚇性先有作用咯。如果唔係，個個繼續任性。 系 好啦，你唔俾佢翻入嚟，又话唔人道啦，系咪啊？我哋香港系一个自由社会嚟噶嘛，个个走咗出去读书好啦，够钟又话要赶翻去嗰边翻学，好啦，到嗰边出现疫情又要赶翻嚟香港咁样。 好明白，多谢陈女士嘅意见。电话里边咧有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饮食界议员张宇仁噶，张宇仁你好。 你哋好。 系啦，今日宣布咗即系禁止一啲食肆、酒吧就想唔准去卖酒啦，似乎好多酒吧行业嘅朋友都怨声四起。 這個必然的，其實不只是酒吧飲食業，整個現在有8000多間有酒牌的，其實不是只是我們食物可能是80%生意，酒是20%，就影響20%生意，其實影響了他所有的生意。所以我早兩天都有說，政府要做這些這樣的措施，他必然應該要，他有錢佢必然要你有一個咁特殊嘅措施咧，你一定係要同我哋找翻我哋啲租，找翻我哋啲人工，同埋咧你就應該差餉係你政府收嘅，都唔應該收，冇理由你搞到我冇生意做，仲要我俾差餉噶嘛？ 找幾多賭先啱咧？你覺得？ 找曬咯， 找曬，有冇計過條數啊？即係幾多錢啊？ 你問政府咯，我點識計數啊？ 咁有好多行業咧，剛才有一啲嘅聽眾都打電話嚟。咁如果你代表飲食界，咁可能都為飲食界發聲啦。咁譬如航空業或者旅行社，仲有運輸業，其實個個影響好大，都係咪都找曬佢咧？你覺得？ 呢個就係佢哋同政府要去傾點樣去做。航空業好多都係國家同國家嘅問題，地區人哋唔俾飛嚟，但係我哋呢一個我就唔會覺得係等同呢個問題嘅。當然他們也有他的業界代表去提出他們的問題，但是這不是說政府突然間不給飛機來，而是飛機自己不來，我是你不給我，突然之間你不給我賣酒，而個理由就是因為突然之間在某一個地區可能有些酒吧多了幾個人，在百多人裡面多幾個人，老實說我不覺得這個是我哋啲酒吧或者我哋啲食肆个防疫工作做得唔好，其实我哋做到足。 我今日一早咧就同埋煤气公司走去同佢喷呢个嘅光荣嘅帽去做呢个防疫。咁、其实飲食業可以做嘅嘢，我哋去做曬。你唔可以因為有個案，你就覺得啲人會喺我啲酒吧度去聚，或者我啲食肆去聚，甚至飲咗酒，啲、行為咧就會有改變，就令到咧，即係佢哋會令到會個疫情會惡化。對唔住，我唔認同呢個睇法。 但係政府一路講緊，大家一齊做啲嘢就可以一齊減輕風險啊嘛。 冇緊要噶。 嗯， 大家要做啲嘢，好多人都要做啲嘢。我哋飲食業咪做曬我哋自己啲嘢咯。而家你冇一個證據證明我哋飲食業賣酒嘅地方，或者飲食業唔賣酒嘅地方，我哋係冇做我哋嘅防御同埋個防疫嘅工作。 唔係，即係個意思係做多啲嘢，係可能即係唔俾你賣酒，甚至係唔俾你營業。 做多啲嘢冇問題㗎， 減少聚集啊嘛。 減少聚集冇問題㗎、你政府有呢個咁嘅做法。咁你政府找數囉。點解要一啲業界去找呢條數呢？ 係鄭成龍點睇呢？鄭成龍喺度。 就做嘢啫，唔係要去孭個責任，孭嗰個經濟嘅損失，唔係孭到盤生意要冧檔㗎嘛。 係呀，真係 鄭成龍。 你而家講14日時候會唔會變到28日变啊，会咗去45日咧。 系周人啊，其实我都同意你嘅讲法嘅，即系会唔会14日、28日，会唔会更长咧？但系大家系咪应该忍痛忍呢14日，希望个疫情可以控制得到，而大家唔需要再拖28日或者甚至更长嘅时间，令到香港啲爆发咁紧要？我明白系唔应该系每一即系是但一个界别要承受呢啲啊，可以其实你作为行会成员又好，你立法会议员又好，你有机会见到。阿司長同佢講話，喂，點樣去幫助呢啲業界朋友？但係個情況就係話，如果大家忍痛呢14日，大家每人一齊做啲嘢，可以控制到個疫情。我相信你同意噶嘛，係嘛？ 我都話政府要做嘢，我業界從來都樂意去配合。但係咧，政府亦都唔可以去做嘢，而自己有錢有能力揞住個荷包，就口爽荷包立。咁我啲業界點死呢？係咪先？我20萬員工係咪掟曬佢出街呢？你政府到時再去執爛攤呢？係咪？即係你話係啊，如果個忍痛14日，個疫情走咗去，你估下我哋全世界28000間食肆，我閂曬門28日，唔好講14日，係咪疫情會冇咗呢？如果疫情冇咗，你話叫我哋去忍痛？好忍啦、但是仲喺度嘅时间点啊？ 系咁，政府有冇听你讲咧？嗱，行政会议里边你系成员嚟噶嘛？ 我 有冇打算去咁样去找数？ 我唔会同你讲政府喺行会，我身为行会成员系点样讲嘢。而家我今日你揾我，我同你讲嘢，我亦都唔系行会成员去同你讲嘢。OK。呢、這個係唔係我係行會成員去答你呢個問題？所以我喺行會有冇同特首有冇同其他官員講咩嘢？我亦都唔可以話俾你。 咁你作為即係業界嘅議員啦，政府有冇聽緊你講嘢咧？政府係咪做緊啲嘢咧？準備緊有啲賠償？ 我點知佢係咪聽緊我講嘢啫？佢今日公布咗呢樣嘢，我而家同你覆緊呢樣嘢。咁你咪睇下佢遲下找唔找數咯？唔找數咪即係唔聽咯？找數咪即係聽咯？ 有冇問過你啊？之前？ 佢有冇问过我？我身为行会成员，我都唔可以话俾你听。佢有问我，冇问我。 你身为业界嘅议员啊嘛， 业界嘅议员就系冇需要要问你。Okay? 你而家问我个问题咧，就是、因为我有两重身份。我有两重身份嘅时间咧，唔系一定政府喺做任何嘢系会问一下个业界嘅议员。但你一路同我讲紧我行会成员，行会成员，咁我系行会成员。 是 我系会唔会知咧？我知道我都唔可以话俾你，即系我事先知道。 系郑成龙有冇补充啊？你 唔系我谂，即系个情况系咁啦，就系成个疫情里边嘅，唔系净系得饮食界受到伤害嘅，我哋仲有份做零售界别嘅都受伤害嘅。如果计即系员工的话嘅，我相信零售界别嘅应该多过饮食界嘅。但系点都好啦，即系我觉得如果大家即系。 喺個疫情裏面嘅，大家顧住自己利益，唔去睇個整體大環境的話嘅，對個社會咧係冇意思嘅。我諗抗疫的話嘅，真係人人有責嘅。 嗯， 佢而家咧個個有責，包括你同我都有責，包括所有啲家長有小朋友喺外國翻嚟都有責。但係咧，個個都唔使付任何嘅代價。而家零售業佢冇叫零售業去做一啲嘢，唔可以賣產品，叫零售業你可以開門。不過我為咗有顧客嚟幫襯你，你唔可以賣嘢啦。咁你又會點咧？ 嗯，明白。 係咪？ 嗯，好，唔該曬你。 嗰句話要有道理先得嘅，唔好即係打橫嚟講啦，係咪？ 咁我要問翻清楚啦，你可唔可以講清楚？其實你講緊譬如航空業啊、旅行業、旅行社啊、運輸業，其實個個蒙受好大損失嘅。咁其實飲食業嘅分別係就係、是、你頭先講啦，就係、是、政府嘅政策造成嘅，係咪呢個分別？所以要賠，所以要找全數。 佢呢個係佢個措施啊嘛。之前你有冇見我冇生意，我哋話要佢賠啊？ 嗯， 係咪先？你而家係唔俾我賣酒啊嘛？ 嗯， 因為你呢個係一個防疫嘅措施。是用一个紧急的法例去做这件事，那你紧急的法例你要去做一些这么、特别的事干是之前从来没试过做的、嗯、那你政府有能力，你是不是应该要帮助这些业界呢？ 是，明白。 其实就算你没有做措施、嗯、这些业界有问题，他都拿了300亿出来帮吧、 嗯、 是不是？ 好，唔该晒张宇仁，系张宇仁咧就系立法会饮食界议员，亦都系行政会议嘅成员啦。点睇咧，郑成龙？ 我谂个情况都系大家应该一视同仁啦。其实好多唔同嘅业界嘅、嗯，大家都系辛苦，咁我谂都系要公道啲啦。 嗯，大家听紧嘅朋友又觉得点咧？嗱，刚才阿张宇仁话咧，就即系政府要找数啊，找几多找晒嘅吓，咁大家点睇咧？打电话嚟1872311。 宣布推出10亿元嘅舒缓措施，当中6亿7千万元系政府向机管局豁免征收本年度嘅航空交通管制费，其余系协助航空业界应对新型肺炎爆发以嚟嘅挑战。政府预计舒缓措施将会惠及超过400间公司，包括航空公司、航空后勤服务、机场零售商户同埋食肆，以及机场员工等，主要是提供直接支援。机场的商铺和食肆将获进一步的租金宽免。正在放无薪假期的接受培训的前线机场员工将获得培训津贴。政府发言人说，航空业界是推动本港经济的重要力量，在这个艰难的时期要坚决维持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竞争力。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今晚有微雨和薄雾，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东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五相当温暖。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一些塞车的消息先。咁啊，较早前咧，将军澳道下行啊，咁啊，近住观塘警署对开快线咧，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不过都系有啲塞啊。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的观塘出口嘅。咁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荃湾咧，喺彩虹村桥面段嘅慢线咧，较早前就有坏车阻路，坏车走咗啦，不过都多车啊。龙尾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隧道的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就仲是多车的，龙尾近廉政公署总部大楼。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天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去这个湾仔的支路，现在龙尾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就近住芜湖街，狮子山隧道都繁忙了。九龙入口龙尾分别去到窝打路道近住九龙塘罗福道和龙翔道近住摩士公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港岛路面现在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都多车的，龙尾排到油街。九龙区方面，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至到公主道一段就交通繁忙的。 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南边围路回旋处，而家系多车嘅。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咁啊沙田市中心近住和斜村至到美林村段，现时都系多车啊。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深井交汇处至丁九段就多车，所以丁九桥去屯门呢现时都系多车繁忙噶。安全车速报告有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同埋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方向坑口。最后呢，环保处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啊，因为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仔啊，今晚想饮咩汤啊？ 青红萝卜粟米猪展啊！ 仔啊，咁想食猪扒定鸡扒啊？ 猪扒啊！ 老豆啊，阿妈系问我，你做咩抢住答呢？ 要练习定啊嘛！我要参加开心日报选民登记，我问你答，有奖问答游戏啊！ 个游戏系选择题嚟嘅，有得拣，唔使抢噶。除咗有礼物，仲有好多有关选民登记嘅资讯添。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朝朝10:04嘅开心日报啦！ 政府防疫抗疫基金下推出的零售业资助计划现在接受申请，售卖实体货物的零售实体店只要今年1月1日前在香港已经开业，持有效商业登记证，并在申请当日仍然营运，每间店铺可以上网申领80,000元资助。登入网址 retailsubsidy.gov.hk， 上载有效的商业登记证等所需文件就可以，截止日期是4月12日。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郑成龙。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政府就打算修例啦，唔准酒吧食肆卖酒，减少人群聚集啊。嗱，电话里边咧就有郑成龙啦，我哋今日嘅时事评论员。咁仲有咧，听众王女士噶，王女士你好， 系 ，hello， 你好， 你好， 系，咁我想讲下咧，其实我系航空界嘅，咁系啲前线嘅职员，其实因为咧都好大影响咯。咁我就想讲下，其实政府而家任何幫助都冇，因為佢應該知道其實機場好多前線嘅員工咧，不嬲之前咧都係靠好多 OT 啊嗰啲先可以維持到佢本身咧日常嘅生活嘅。但你話而家 OT 冇啦，冇薪啦，或者減人工啦，全部已經出齊啦。咁當政府話俾一啲資助嗰啲食肆嘅時候，點解唔諗下我哋呢啲係最受，而家係最失法噶啦，真係。咁我有咩嘢可以幫助到呢？咁我先睇啊，聽阿張議員講，佢話好多嘢要幫佢哋嘅。咁其實係咪佢因為係一個行政會議嘅成員，咁佢就可以 fight for 呢啲咁嘅 extra 嘅嘢？但係我哋呢，咁我哋又有邊個人可以幫到我哋呢？ 佢嘅講法係話，即係譬如話航空啲飛機飛唔到，同外國都封曬關有關啦。咁食肆香港嘅食肆就係因為政府而家就無端端整條法例，諗住去修訂法例就唔俾人賣酒，咁嗰個影響係政府造成啊嘛。即係佢係用咁樣嚟分嘢嘅。 但其實我覺得唔係一個咁樣嘅去分嘢咯。其實大家個目標就係想截斷呢個嘅人流嘅聚集，而減少呢個嘅病毒嘅擴散啊嘛，呢個係最主要嘅原因啊嘛。咁所以其實我哋睇翻大嘅原因，而你去問呢啲咁嘅政府攞嘅資助，我哋係咪因為睇翻個大嘅原因而去問政府攞資助咧？咁政府要出呢啲咁嘅措施嘅時候，個背後嘅原因都係點解咧？就係、唔想你人群聚集啫嘛。咁正如佢如果講話，冇理由，冇理由噶嘛。咁而家其實你話政府今日唔俾人喺香港轉機啦，咁其實而家一樣嘅喎，冇一個 case 可以 confirm 話係轉機會令到呢啲病菌喺香港散播噶嘛，都冇噶，都冇人可以 confirm 到呢樣嘢噶。係係咯，咁一樣其實咁其實最尾我哋翻到嚟嘅話，就係、如果你要幫助嘅話，係唔係淨係幫助某一個業界咯？係總之香港有執法嘅。 前線又好，機構又好，你係咪都應該係幫助佢哋咧？ 嗱，我諗特區政府嘅諗法係咪每人派10,000，然之後減税，可能就當咗係噶咯？ 咁咪就係咯。如果當咗係嘅話，咁大家就應該公平，大家就唔好就因為某一個行業而再問政府攞更多嘢。 嗯，明白，好多 应该咁样咯。 好多谢黄女士嘅意见啊，点睇啊？郑成龙， 我谂黄女士嗰个讲法就相对合理啦。即系如果你话大家冇，咁就即系提都冇咯。咁如果大家有的话嘅，应该就唔好分话哦。咦，因为啲乜嘢情况？其实得因为一个情况嘅啫，就系因为抗疫，大家要一齐抗疫。咁呢個情況的話嘅就唔分咩行業，或者唔係話政府突然間做啲咩出嚟，其實食肆閂咗，零售業界一樣係受到影響，旅遊業冇遊客嚟，冇人去食飯，冇人買嘢，其實一連串嘅，其實香港不嬲都係靠呢個一條線咁一齊去做，就唔係因為邊位人士或者邊個行業特別有特權咯。 嗯，好，嗱，電話裏邊咧仲有歐女士，歐女士 係 請講自由風，自由風 聽到啊， 聽到聽到。 咁咧，我咧就本身係建築師嚟嘅，咁咧就我哋其實一直都知道啦，香港咧有60%嘅人啦係喺居屋或者公屋啦，咁嗰啲單位咧係非常之細嘅，咁再加埋啦，香港嘅嗰啲樓宇啦，一直嘅面積都唔大，譬如有得400-500尺咧，已經係好大噶啦，再加埋而家好興嘅咧，就係所謂納米樓，係根本成一間房都冇嘅。咁我哋打開嗰隻住我家居隔離嗰張地圖啦，係密密麻麻，基本上咧一定有一間喺你樓上樓下嘅。咁再加上過去9個月啦，你呢一個社會運動啦，你點可以同一個藍絲嘅爹哋或者一個黃絲嘅仔仔可以共處一室咧？咁另外咧，就香港嘅飲食文化咧，就嗰啲廚房係太細，根本上就係好多嚟講咧，都係唔可以推開嘅。要落去樓下嗰度食嘢嘅，咁當然啦，我哋樓下食嘢飲酒啊或者飲嘢啦，我覺得呢個係香港嘅飲食文化嚟嘅，咁主要係香港市民自律，譬如去到嗰個食肆嗰度啦，一定有個隔距離啦，或者咧係用打電話去做外賣啦，或者係預約某一段時間某幾個人係點樣用 啦。歐女士啊，歐女士，即係你嘅意思係有一個建築師嘅身份去睇，如果即係連啲食肆啊、飲酒嘅地方都閂埋嘅話咧，大家喺咁狹窄嘅居所裏邊困獸鬥就好大件事啊嘛。 冇錯，係非常之大件事嘅，係啦，嚇。 好，明白，好，唔該曬你，歐女士。跟住仲有黃小姐，黃小姐你好。黄小姐， 你好啊， 请讲，请讲。 大家好啊，我想讲嘅嘢好简单。第一，封关已经系啱嘅，咁应该系全面咁样去封关。今一次，因为而家系反弹翻啦，第一次我觉得唔封咧，或者封少啲都冇问题。但系今次咧系一定要早封，仲要搞埋宵禁，咁啊大家留翻晒喺屋企咯。同埋你唔再俾任何人，唔理你香港人咩人，你嚟得开香港嘅话，你就要继续去翻你嗰个地方，留翻嗰个地方安全啲啦。是咪啊？咁點解會走翻轉頭嚟搞翻自己嘅人咧？咁呢林鄭點解你唔聽人哋講下咧？我唔相信冇學者或者冇人唔會提出呢一樣嘢，但係你唔立刻去做，拖多一日，拖到今日，就叫人哋唔好賣酒，同埋仲有話酒唔一定要飲㗎，唔飲酒唔會死㗎，留喺屋企唔留喺屋企幾個禮拜啫嘛，一個月咁簡單，大家咪就一齊去全面去做咯。而家呢個病情係唔知㗎，係跟。唔系咁容易，我哋跟進得到、控制得到啊！ 明白，好多謝黃小姐嘅意見啊，鄭星龍。 係啦，我諗都係啦，大家屋企都有啲，即係相對其實個疫情咧影響老人家會多啲嘅。咁我諗都即係幾多即係長者係喺個疫情裏邊受到影響或者甚至死亡啦。咁我諗大家忍14日啦，即係如果係即係可以少啲聚會嘅，其實唔好話淨係飲酒啊。我諗即係。即啲多人嘅聚集啊，咁都要即係盡量去避免佢。咁希望個疫情真係可以喺短短14日裏面真係控制得到。因為我哋見到國內嘅例子啦，實際上佢哋啲餐廳啊、食肆啊閂咗，亦都唔俾堂食啦。其實佢哋影即係嗰個即係控制咧，係相對比香港好好多嘅。 即係你見到佢而家係個感染個案公開嘅數字，就基本上即係內地嘅感染咧，就已經幾乎接近零啦。各個省市而家主要都係外地輸入啦，咁所以即係。不知道未来是不是可以真的十几日之内呢可以减低啦，大家都抱有希望，大家可以少些出街，而新一波的感染数字亦都带来很多新的改变，我们一阵回来再谈。 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大国崛起呢四个字，大家唔会感到陌生。但系何谓大国，又如何崛起呢？睇翻过往历史，系先有大国，后引发战争进而崛起，又抑或调翻转呢？又有冇大国和平崛起嘅模式？今晚马鼎盛、马恩赐同埋刘梦红会借古鉴今，讲希特勒的大国崛起。 今晚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饮食咧，亦都需要注意嘅。有可能被动物分泌物或者是排泄物污染的食物都是高危，一定要洗干净去皮或者是煮熟就最安全。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教授， 外游回港有呼吸道病征或者是发烧，要主动讲自己去过哪里，还有是有没有接触过动物，这些好像很个人的细节对于防止疫情的扩散是十分重要。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鄭盛龍啊， 係， 我哋新一波嘅疫情啦，就都好多人都可能預計唔到啊，咁而結果咧就係、是、之前講緊 DSE 孟鵬試，本來都算係叫做如期開考嘅，咁啊最多坐疏啲啫，而家咧就上個禮拜尾咧宣布啦，就係原本月尾開始嘅考試咧係會延遲一個月舉行啦，而家四個核心科目嘅考試會喺4月27日至5月5日舉行嘅，咁啊。中國語文和英國語文科的考試亦都會取消啊！睇嚟呢個都係即係冇辦法嘅之中嘅一個辦法啦，係嘛？ 係啦，我諗睇即係就算係教育局嗰邊或者考評局嗰邊，即係安排曬啲口罩啊，都即係都希望可以即係減少聚集嘅。咁我諗喺呢個情況之下嘅，即係冇辦法啦。咁但係即係。當然啦，喺疫情真係退卻咗之後嘅，咁補翻，咁亦都唔影響啲學生喺即係報外邊嘅學校嘅，咁應該政府要做啲工作呢度。 係咁啊，睇嚟都即係全世界嘅考試都延遲㗎啦，可能都咁。而家預計咧就係當個考試遲咗一個月之後咧，放榜日期咧係會延至係7月底嘅。咁而另外咧就係啱啱今日大家都聽到咧，就係國際盲憑嘅課程咧，今日都即係公布咗咧，就係有關嘅考試咧係不會舉行，或者 IB 嘅考試就不會舉行喎。 係嚇，咁即係變咗我諗因為全世界即係收大學嘅學生咧，都可能將嗰個收生咧就會延後，咁等個疫情即係退卻先啦。 嗱咁啊，對呢樣嘢咧我諗。即係好多學生咧，尤其係呢兩個月已經喺屋企啊，密羅緊鼓咁樣係讀緊書嘅咧，就都唔知即係邊個快樂邊個愁啲啦嚇。 咁唔係㗎，我哋以前好興一齊約埋去自修室啊咁嘅情況一齊去温書㗎。咁如果即係大家出唔到去嘅，咁可能要匿埋喺屋企，咁都即係盡量做住啲自我嘅温習啊咁先咯。 有陣時好奇怪，即係如果大家竟然係無端端多翻一個月時間去準備呢個考試嘅話，唔知邊啲人著數啲咁解？ 會唔會有著數咗？ 好難講啊。咁但係咧，譬如話國際盲憑試咧，大家又點咧？因為大家都知道有好多嘅考生咧，都係憑住呢個國際盲憑試嘅考試成績咧，就去報其他地方嘅大學啦，甚至香港嘅大學咧，其實都有好多都係用 IB 嘅成績去報嘅。咁不過咧，即係通常 IB 嘅成績咧，就佢因為之前咧有一個預先嘅評核啦，咁所以有好多人咧都已經係有條件收咗生啦。睇嚟個影響係咪冇咁大咧？ 但係我諗相信大家都會等咯，因為其實即係外地好多唔同嘅即係都會有一個配額俾香港啲學生啊，又或者係唔同地方嘅學生啊。我覺得佢哋都係會等埋即係其他考試嘅結果一齊出嚟，先至會做一個即係整體收生咯。我覺得 因為其實如果 IB 嘅話咧，佢一向就有個叫做即係預計嘅分數啊嘛，有好多嘅，尤其係海外好多嘅中學啊、高中啊，咁一早已經好多學生都已經知道係會有學校收噶啦，咁只不過咧就係到最後考埋個試咧，就仲可以有啲走賺，即係有好多人咧係可以攞個 IB 嘅成績咧，就係可以當係即係。 加啲分啦，咁睇下去唔去啲去到啲好啲嘅學校。咁不過咧，好多時校內嗰個成績都已經有個分喺度，係咪就唔使咁擔心咧？ 誒，應該都係嘅。咁即係本身即係有個學位，即係大家已經喺度等緊嘅，會好啲。不過都係正如頭先咁講啦，即係大家都會等。我相信其他外地嘅學校都會等咯，因為其實開學都有，都始終都係大學都有啲有部分都可能未有一個即係好定嘅時間係可以，因為始終好多外地嘅學校或者宿舍的話嘅都有感染個案，我相信佢哋即係開翻學或者宿舍可以開得翻嘅時間咧，都仲未有期。 係啊，咁而睇個情況咧，就係而家原本話即係可能喺四月中之後，即係復活節之後有可能復課，已經宣布咗啦。 係 就復課都係無期啦，同埋你都知道就係即係而家復課嘅話咧，那個口罩都係一個問題啦。你睇而家即係過多一個月嘅時候，會唔會再因為口罩不足係令到個復課再拖延 咧？我諗去到四月中咧，香港我相信即係以所數都數到咧，有六條有即係講緊兒童嘅生產線啦，就係關於口罩嘅咧，都會陸續即係會翻到嚟香港嘅。咁材料亦都我聽到一部分咧，都係會收到嘅。咁我估業界嗰方面咧，已經開始同唔同嘅生產商咧去訂購一啲口罩。咁我相信去到五月頭咧，應該大家都會陸續收到即係兒童嘅口罩或者我哋叫中童口罩啦，咁會有一定嘅存貨喺度。咁當然咧，要睇下究竟個疫情要去到幾耐啦。咁但係短時間夠兩個月嘅存貨咧，我相信係可以做得到嘅。 係好啦，咁啊，電話裏邊咧有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成噶。 吳寶成，主持人你好。 你好啊，嗱，咁而家個考試就會延遲啦，而你覺得即係好多教師啊，或者學生應該如何配合呢？延遲一個月代表乜嘢呢？ 如果好實質嘅，咁有一啲工作真係要調動嘅。舉個例，中英文考試就取消啦。咁你喺個溫習嘅時間表就將佢剔除啦。咁同埋多咗一個月嘅時間呢，其實正面啲睇啊，咁其實嗰個學習時間同之前呢其實爭好遠嘅。咁應該重新釐定嗰個時間表啦。有啲可能之前都冇時間溫嘅，咁而家都可以再計劃溫返多啲。咁不過頭先講就係實際嘅，但係實際上如果係講緊個心理呢，其實佢哋個壓力就係不斷咁樣係即係增加緊嘅。因為好多同學其實預計呢，本來星期五就應該要去考試㗎啦，或者下禮拜一就考中文啦，點知就一再延後，甚至乎呢個延後呢究竟係咪真係四月底可以做到都唔知嘅。咁所以開始呢之前累積嗰啲擔心又不斷出嚟。 你哋接到啲輔導或者啲學生嘅困惑喺呢個咁特殊嘅一年裏面咧，佢哋嘅困惑係乜嘢 啊？哇！全年都唔同時間唔同困惑噶，咁去到即係一月之前啦，真係社會運動啦，可能影響咗啲教學進度啦。咁去到一月之後就未公布嗰個考試時間表，大家就擔心考唔考到啦。咁公布咗之後又會擔心會唔會係即係真係落實到啊，又會有啲同學擔心係嗰、那個即係放榜推遲會唔會影響升學。咁有陣時有啲家長呢，咁佢又會即係啲資訊唔係咁流通啊，咁佢聽啲唔聽啲又會打嚟查詢下。咁亦都有一啲係學生因為佢疫情呢留咗喺屋企去溫習，就同屋企人嗰、那個即係關係就可能就會緊張啲，多咗摩擦，亦都有啲人去分擔下呢啲要做苦放囉。 係真係好多不同嘅情景啦。咁但係針對返即係放榜或者係即係到時考大學啊、選擇啊，咁今次嘅情況會唔會令到佢哋即係選擇大學嗰個空間係少咗咧，或者時間去決定嘅時候係急咗咧，會唔會有咁嘅情況？ 如果最終咧真係考到試，佢只不過延後咧，其實問題唔大嘅，因為呢一個延後啦，如果佢講緊本地升學，只不過將所有嘅工作咧近遲咗啫，遲咗放榜，遲咗放聯招，遲咗開學。咁海外咧原先擔心嘅，因為喺二月嘅時候主要係亞洲地區爆發。咁就擔心會唔會去到歐美嘅時候會有影響，因為人哋冇咩事，我哋有事嘛。咁但係而家反而咧，你又見到，例如今日又IB 又取消啦。咁其實之前英國嘅高考啊，一啲SAT 嗰啲都取消，咁所以咧就反而冇乜大問題，因為呢個變成一個全球嘅問題。咁即係 各個地區的同學嗰個放榜或者嗰個考試都延後了，咁到時先睇下點安排咯。咁但係最大問題就係、是，如果真係唔能夠真係如期考試，咁如果佢用其他嘅替代，即係例如好似 IB 而家講緊，可能用學生校內成績去做一個轉換，咁去到嗰陣時個影響就大啦，因為未必可以反映到同學真實嘅一個實力，同埋啲同學肯定咧會覺得好唔公平，好多唔同意見。 但是而家睇嚟都系咁做咯，譬如 IB 咁，佢系咁做噶咯，即系睇翻校内成绩。 暂时我谂考评局系极度唔想嘅，因为冇呢个计划啦，同埋对于同学嚟讲系最不能预测嘅一个安排嚟嘅。咁IB 有少少唔同，因为 IB 佢全世界啊嘛，咁讲紧佢要等即系全世界所有地方嗰、那个即系疫情系舒缓咗，咁先可以开考，咁、那个难度好高，咁所以佢就早啲就取消就算啦。咁但香港 DSE 就可以即系买啲时间啦，就等翻香港即系睇翻几个礼拜后会唔会真系取消。所以我想考评局尽量不想这么做的，因为它影响很大的。第一就是大家觉得很不公平，亦都大家没有预计，亦都是香港的学生其实呢即是惯了是即是临尾一个公开试去定那个即是高低，那就没有预计校内的成绩原来的重要性那么强，那到时个反弹啊那些不同的意见声音就很多咯。 那现在 DSE 都继续考的，而家 DSE 是即系迟一个月都系继续考嘅。咁不最后啦，你觉得譬如而家嘅学生，而家嘅中学生，佢即系今次嘅考试都面对住一路好多嘅转变啦，无端端又多咗一个月读书啦，应该抱住一个咩嘅心态去面对？ 我谂首先即系假设都要考先啦，就唔好仲个心十五十六，到时会唔会唔考啊？或者温书嘅时候仲有一啲， 仲有人系咁啊？系嘛？ 有啲同学会系咁噶，咁因为实在变化太大啊。咁另一样嘢，我谂就系要即系将嗰个焦点喺辅导角度睇啦，即系睇多啲佢多咗嘅时间，多咗空间，剩翻嘅时间仲可以温几多，就未必净系睇一啲负面嘅嘢，例如我之前选择嘅地方，我好唔抵啊呢啲。咁因为如果你不断谂负面嘅嘢咧，其实个情绪就会越嚟越差咯。咁最后都想讲，其实呢个时候咧。都好需要同人分享佢自己嘅心情嘅。有陣時啲同學病埋，自己屋企有冇機會見到啲同學朋友呢，其實嗰個負面情緒會不斷累積。咁但係有機會可能就算唔係親身見面嘅，電子媒體同朋友同老師去分享一下傾下，有陣時呢都可以將佢嗰個不安嘅情緒呢稍微舒緩一啲。 好，唔該曬你，唔該曬。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成。曾盛龙啊， 系 我发觉咧，要考试嗰啲同学就可能都几头痛啦，有阵时候都唔知点算好啦。但系即系低班少少嗰啲，似乎即系好多人都几开心，唔使上堂，甚至唔使考试，谂住 系都唔系噶，成日留喺屋企冇其他活动嘅，都辛苦噶佢哋。 我系见到即系有啲终于明白，喂、哎，原来求学真系不是求分数嘅，因为而家都冇得计。即系而家系连一啲嘅即系低年班嗰啲睇嚟咧，都唔知道几时复课啦，亦都唔知道考试可以点考啦。咁今年咧真系对于好多人嚟讲都系好特殊、好特殊嘅一年啦。好啦，转头翻嚟咧，就算即系外佣啊嚟香港喺新嘅政策之下又点算咧？我哋听完新闻翻嚟之后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因应海外输入新型肺炎数字急升，政府进一步收紧入境措施。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星期三凌晨起，所有非香港居民不准经机场入境，机场停止一切转机服务。內地、澳門、台灣入境的非香港居民，如過去14日到過海外國家或者地區，亦都不准入境。所有從澳門及台灣入境的人士，不論是否香港居民，都要接受強制檢疫。另外，政府會強制要求從英美及歐洲地區的抵港人士接受病毒測試及早識別沒有病徵的人。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措施為期14日，每兩星期檢視。被問到現在才封關是否太遲，她回應說，當局不斷監察疫情變化，迅速應變。 政府建议透过修例暂时禁止另有酒牌大约8600间食肆、酒吧和会社出售或者供应酒类饮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希望酒楼和餐厅业界可以提出如何减少婚宴等聚会，以及减少客人用餐的时候感染的风险。当局亦都会发指引，但如果靠业界自发的行为无效，亦都会通过法例加强规管，例如缩短营业时间或者限制座位数目。香港酒吧业协会批评政府的做法，指酒吧八成收入来源来自酒水，食物只是占两成，禁止卖酒等同令酒吧结业。香港酒类行业协会亦都强烈反对，认为做法对抗疫有什么帮助。协会指出，疫情牵连酒类供应商，很多商户的货品严重积压，濒危倒闭，政府禁止卖酒有如雪上加霜。因应新型肺炎疫情，中学文凭试中英文科考试取消，教育局调整中英文科其余各卷的比重。中国语文科的阅读卷和写作卷比重会由原本的 24% 提高至 28%，聆听及综合卷就由18%提高至20%。另外，校本评核的比重亦都会由20%提升至24%。必修的阅读活动同埋选修部分分别占7.2%同埋16.8%。至于英国语文科，校本评核的比重会由15%提高至25%，其余三个笔试包括阅读、写作和聆听的比重维持不变。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再提及东京奥运会，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继续扩大，全球并非处于适合举行奥运的状态，又说不单止日本，所有参赛国能够以万全的状态参与赛事至关重要。较早前，安倍晋三说，如果无法以完整方式举办奥运会，延期不可避免。同时强调，取消东京奥运不在选项之中，是他首次松口表示可能推迟奥运。东京奥组委秘书长武藤敏郎就说，延期举行奥运是今后应该探讨的课题。共同社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指出，日本政府基本上已经决定将于近期知会国际奥委会，如果对方作出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需要延期举行的决定，日方将会同意。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今晚有微雨和薄雾，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东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五相当温暖。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只是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另外两线过海交通现在都是大致畅顺的。东隧港岛过去九龙现在只是隧道入口多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就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西隧龙尾在虎山道桥底，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启业村对开那段仍然是比较繁忙的。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多车，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方向坑口，和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 最后啦，道路安全协会提醒你，读后驾驶是很危险的，除了违法之外，还会危害到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郑成龙。 好啦，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風，自由風，鄭成龍，我哋轉一轉話題啦，就係、是、新嘅政策咧，其實對於好多僱主啊，尤其請緊外佣嘅僱主嚟講咧，尤其啲外佣啱啱嚟到或者就快上嚟咧，咁究竟喂而家外佣可唔可以入境嘅咧？根據今日嘅林鄭月娥嘅講法咧，理論上如果啲外佣係喺菲律賓啊或者係印尼嚟啊，咁係唔入得境嘅，唔使旨意嚟 嘅。係啊，睇今日個講法的話嘅，即係如果唔係攞住香港身份證的話，佢根本嚟唔到。咁我諗啲合約就要改啦。 即係不過又點做咧？嗱，我哋其實有問過入境處嘅，似乎咧。未知喎，而家未清楚點做，仲要傾，仲要諗緊喎，可能。 係啊，我諗即係政策由即係特首嗰邊一個，即係佢哋抗疫嗰個小組到下面執行嘅，都要啲時間嘅。咁不過睇落去就係、是、不持有香港身份證嘅人士的話嘅，根本就唔可以嚟香港啦。咁變咗，同埋我諗航班的話嘅好多都會停航，咁變咗根本即係嚟都嚟唔到嘅上。咁變咗咧就嚟到嗰啲又點樣隔點樣去做一啲隔離嘅咧，都會令到啲僱主係。相对即系头痛啦，而家 系同埋即系咪话真系外国人系入唔到嚟一个都唔得咧？之前讲法咧就林郑月娥喺较早前啊，之前几日嘅记者会里边都提过嘅，就系有好多时候咧系有好多理由你都要俾外国人入嚟嘅，譬如话有好多外国人佢嘅伴侣或者系佢嘅佢老公老婆系香港人嚟嘅，咁其中有一个例子就系、是。雙雙係確診咗嘅，唔通你唔俾即係你唔俾佢入嚟咩？或者係要照顧人嘅，你唔俾佢入嚟咩？咁究竟外佣又點計咧？嗱，真係唔知嘅，仲有好多唔知嘅就係、是、咧或者唔係唔知嘅，而係都唔知點樣實行咧。就係、是、嗱，關於就係而家有啲外佣嚟到咧，佢啱啱入境啦，或者前幾日入咗嚟啦，咁係要檢疫噶嘛？咁檢疫嘅時候邊個提供呢個居所咧？咁係咪要僱主提供咧？咁有啲僱主就認為即係其實要提供酒店，因为自己屋企唔够大或者系唔方便嘅时候，要提供酒店做呢个临时居所去检疫嘅话咧，咁个费用咧其实有几贵啦。咁种种嘅问题，而家嘅情况系点咧？嗱，喺电话里边咧有外佣雇主关注组召集人徐晓彤噶，徐晓彤你好啊， 你好。 不如首先讲讲就系、是、究竟你哋有冇收到消息，就系而家啲外佣可唔可以入嚟系理身咧，即、就、系、是、开始做嘢嘅咧？ 其實頭先咧，我都即係即刻問翻勞工處嗰邊政策部嘅同事啦。咁、之後佢再回覆俾我哋咧，佢都要問一問入境處咧，先去理解到係嗰個入境，即係嗰個非香港居民咧。就之前我都以為係淨係新工人受影響啫，因為佢未攞到身份證啊嘛。舊工人應該有香港居民身份證，應該冇影響。但佢話都一定要問，因為佢都未必真係好清晰呢一個政策點。即係嗰個措施點落實咁 咯，係呢個未知啦。咁有啲係入咗境嘅檢疫緊啦，檢疫嘅問題而家係乜嘢咧？ 而家檢疫問題，因為有啲僱主咧，譬如今日已經求助緊啦，就話如果佢屋企唔方便做咗個檢疫嘅話咧，即係家居檢疫嘅話咧，咁佢諗住租酒店啦，咁但係發現咧，原來坊間嘅酒店唔係到到地方都可以普及一個14天嘅強制家居檢疫啦，咁就好頭痕啦，不停咁打電話，有啲咧就打電話去話敷曬咁樣樣，咁我咧就聯絡咗旅遊。界啦嘅立法會議員啦，姚思榮啦，咁就 就問咗攞咗幾間嘅酒店咯，咁樣咁就俾啲僱主頂住先，可以問下可以咯嚇。依個就後勤咯。 咁而家係嗱，差唔多根據一向嘅數字咧，差唔多每日有550個外佣係到香港噶嘛，當中百幾個係新合約。咁其實嗰個需求都可能好大噶，如果繼續嚟嘅話。 是啊，非常大啊，因为我头先我都有问嘅，其实有啲雇主有特别需要咧，会唔会可以系有政府嗰啲检疫中心可以嘛？可以俾佢哋 都唔够用啦，佢哋 佢话已经冇啦，已经系接近枯噶啦，同埋都系俾香港市民咯，咁样样，咁咪谂唔到咯呢度呢 part 吓又。 嗱，咁另外就系有好多嘅外佣咧，有啲嚟到要检疫啦，但系有啲例子就话，因为嗰啲卫生署嘅检疫指引就净系得中英文系嘛？所以睇唔明啊嘛， 系啊，因为我都睇报道啦，就话有个印佣啦，就琴日应该都翻咗嚟香港，咁个雇主带咗佢翻嚟啦，咁冲完凉之后咧，就发现佢手上边嗰、那个手带咧除咗落嚟，咁佢就话点解除咗落嚟啊？我都唔知啊，呢啲咩嚟噶？咁样样咁。後來咧，佢發現就佢好在冇剪，就套翻入去咁樣。咁佢就話點解嗰個衛生署唔係講清楚俾佢聽？依樣嘢係做啲乜嘢啊？同埋唔可以除啊？同埋嚟緊即係14天係點點點啊？原來都冇講噶。咁會唔會係言語溝通唔好咧？因為佢始終係印尼啊嘛嘅姐姐啦，新嚟到啦，咁可能真係連英文都唔識噶嘛。咁變咗依一方面係咪應該即係衛生署嗰度都應該揾一啲翻譯員係俾佢哋即係能夠即時明白到？是那个检疫那个程序是怎样呢，要知道有些什么手续呢，这样。 最新的这些所谓封关的措施呢，你们所接触很多的雇主有没有说因为外佣来不到做不到事，令到他们即个生活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因为是啊，又很惨啊，其实因为呢你都知道等一个新的工人或者姐姐都放了假了，要再翻入嚟咧，就即係諗住好希望啦，即係能夠可以幫到屋企手啦。但突然之間，而家又唔知即係又可能14天啦，又可能即係頭先話星期三啦，會非香港居民又禁止入境啦，即係等等呢個因素咧，就即係令到我哋好焦急咯。但係咧，勞工處都好似未即時有啲乜嘢可以知道話都俾我哋聽咯。我都有講嘅，其實勞工處本身都有一個網頁咧，係專俾外佣嘅，即係外佣僱主啦，同埋啲姐姐都可以睇翻嘅。咁可唔可以喺嗰度就發放啲資料咧？包括頭先話嗰個酒店。店啦，嗰啲地址啊，嗰啲电话，就算纵使就系、是我哋唔知道佢系咪呼啦，但起码都有个电话，我哋可以打电话去 check 一 check 啊嘛，咁样样。 咁而家有不少嘅外佣可能放完假或者啱啱嚟到香港要家居强制检疫咧，嗰啲薪水点计嘅？ 其實都係冇講俾我哋聽嘅，因為佢都成14天啦，冇唔會做嘢啦。咁同埋，如果僱主係直情係去酒店嘅話咧，又要嗰筆錢都唔輕嘛。因為我哋問咗有啲起碼都要4000幾蚊啦。咁如果你仲要加埋人工咧，似乎真係好多咯。咁但係咧，勞工處亦都同我哋講，你哋自己去傾啦咁樣樣。但往往自己傾咧，你知道如果佢係明示你嘅，因為佢都知冇。工作到啦，咁唔能夠即係唔使即係 no pay leave 啦，咁都好啊。但如果唔係嘅話咧，會唔會僱主又有事咧？我又好擔心咯，我哋啲僱主。 因為我就咁諗啦，嗰、那個外佣佢飛得到翻嚟，咁梗係開工噶啦。甚至嗰、那個僱傭合約裏邊已經定明幾時開工噶啦。咁如果係咁，應該僱主要俾曬錢嘅，係咪咧？ 其實咧就如果。個工人咧係入屋計咧，就係、是、入咗屋咧，就係、是、計當開工噶啦。咁如果譬如有一啲係喺其他地方居所以外嗰啲咧，其實都係應該唔當係你入屋咁樣打工咯，即係看區工咁計咯嚇。 咁但係如果入咗屋去家居檢疫嘅話， 就可能要計啦嚇依一樣嘢。 就要計人工，有冇僱主要求你放年假啦？放住年假先啦，一翻嚟就係開工就放住假先，有冇啲咁？ 有。我相信遲啲會有啲僱主會大家會睇下點樣傾翻咯，尤其是有一啲係已經有本身有啲大假，或者嚟緊係有啲大假咁樣樣去傾翻咯嚇。 咁仲有我唔知道而家係有啲僱主咧都好擔心，譬如外佣咧禮拜日自己去出去放假嘅時候咧都覺得好危險，就唔俾啲外佣出街啦。呢方面咧，你自己睇嗰個情況點啊？因為嗱，就咁諗嘅時候就係咁。 人哋放假係佢嘅自由嚟㗎，又唔係政府又冇禁佢出行出街㗎嘛。咁但係有僱主又真係好擔心咁。咁而家嗰啲情況係點？ 我諗咧，僱主嘅擔心咧，亦都係成個香港同成個社區嘅擔心咯。因為就算有啲係冇工人嘅香港人啦，見到喺個譬如旺角嘅天橋啦，即係行人天橋啊，以至喺其他唔同嘅地方都有好多姐姐星期日啦或者星期六去聚集啦，咁都見到佢其實你知衞生方面佢哋唔會戴口罩啦。大家就坐喺度食嘢啊、傾偈啊、唱歌啊、跳舞啊咁樣樣，即係繼續都係顧我啊嗰種生活。咁而係咧，我哋咧其實可唔可以咧係請即係領事館啦，同埋啲工會去著力去勸喻翻自己嘅國民啦，或者自己嘅即係嗰啲嘅工人姐姐啦，都希望佢哋係留低喺屋企度休息好，調假即係調平日假又好啦，或者接受僱主可以俾翻個休息日嘅補水啦又好啦咁樣樣，咁留低喺屋企度，咁而避開呢個最緊要，而家都話頭而家嚟緊個兩個星期個疫情都係緊張噶嘛，咁可唔可以去做呢一啲嘢咧？大家一齊合作，因為始終香港呢個地方都係即係所有香港人噶嘛，係咪？僱主你話第一時間梗係僱主影響咗啦，跟住我就諗起啦，如果我嗰個姐姐喺屋企有事嘅，成座大廈都啲人都會有影響噶嘛，係咪？以至社區啲人都會關心，哇！嗰座大廈原來有事喎，咁樣樣，咁即係我覺得其實牽連甚廣咯，嚇。咁所以都希望即係佢哋啲姐姐係可以去即係叫做留低喺頭先講啦，假期唔好出街。不過個問題就係、其實有好多。即係姐姐真係未必會理我哋僱主咯，係不停咁拒絕我哋僱主而家嘅即係請求咯，咁樣樣。 係咁，鄭成龍點睇咧？咁啲姐姐要出街又好難真係阻佢噶喎。 係因為佢即係本身有享有嗰個假期嘅，其實如果你唔俾佢出嘅，咁會唔會即係你本身係違反到個本個即係僱傭條例，或者你本身係合約咧？咁不過徐女士，徐小姐，我想問一問咧，就係、其實我想問一下僱主提供個居所或者地方俾。外佣姐姐佢哋去做一个强制性隔离嘅，其实个难处喺边度？ 譬如咧，有個太太就話俾我聽啦，佢有個老人家係差唔多成100歲噶啦。咁咧，佢有間房俾到個姐姐嘅。咁但係咧，原來嗰個洗手間係共用嘅，即係好難好難嗰、那個有個主人房俾到個姐姐又有洗手間又有房間噶嘛，係咪？咁佢變咗咧，佢就喺家居嗰個咧就做唔到啦，因為佢要共用洗手間同埋共用有一啲嘅設備啦，屋企咁樣樣就係、會有事咯嘅。同埋咧，都好似講過啦，話佢哋如果譬如出出入入咁樣樣，如果真係佢係確診咗嘅，其實都幾比較麻煩噶嘛嚇，唔係即係如果佢冇確診，但係冇問題啦嚇。 好，唔該曬你，徐曉彤， 唔該曬。 徐曉彤係外佣僱主關注組嘅召集人。 去，我呢套护体神功练完百毒不侵，可以对抗肺炎。 嘥气啦你！ 嗱，呢个抗炎汤包能医百病，饮完啊口罩都唔使戴啊！ 咪住，抗疫都要用啱方法先有效噶。 咩方法咁巴闭啊？ 指定动作戴口罩、勤洗手，再上港台网站健康动起来，有医生教你防疫贴士，专家澄清防疫疑团。 香港电台健康动起来。 CIBS 在你家附近打个住，我们是 街坊屋行山团。 大埔墟去太和是一条风景优美、四季景色千变万化的特色路线。大埔和太和的朋友开团了。 成哥之路，但是有没有亦都遇过一日可能要拍好多个 MV 有绝对有啦， 一日三个， 系咯， 唔止， 我唔止添啊， 我最高纪录一日拍八个。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啦！講到外佣嘅處境啦，咁大家都知道喺香港，其實好多家庭都有請外佣，幾十萬嘅外佣啦，亦都佔咗喺新確診嘅病例之中一定嘅數目。譬如話今日39宗新確診啦，當中有3個係外佣嚟嘅，咁嗱，其中就有一個外佣咧，就係由菲律賓馬尼拉飛過嚟嘅，有可能喺當地感染啦。另外一位咧就係曾經跟僱主去過土耳其，亦都或者係跟僱主去土耳其嗰陣時感染嘅 新盛龙。 系，我谂即系要雇主要同啲外佣讲清楚啦，即系佢抗疫意识啦，即系例如提供口罩啊咁样。咁另外一方面嘅就系、是，系咪喺个疫情咁严重嘅时间要减少一啲交流，即系一啲人同人嘅交流的话嘅，系咪应该延迟本身嘅？即系当然啦，而家政府嘅政策就系可能外佣嚟唔到香港啦，但系纵使即系日后放宽翻少少，或者系喺个政策之下嘅可以俾佢哋入嚟都好，我谂雇主都要同外佣倾一倾，又系咪呢段时间的话嘅就唔好俾外佣过嚟香港住咧？咁呢个我谂即系为咗抗疫嘅，大家都要谂一谂呢一方面。 系咁，或者啲外佣都未必想话即刻要嚟啦，咁大家可能要倾下啦。嗱，电话里边有国际家务工联会亚洲区域统筹叶佩如，叶佩如你好啊。 系 啦，最新嘅封关措施咧，就对于外佣嚟香港而家你见到影响未啊？ 啊，肯定有啦。 系点啊？而家 系工会亦都收到好多嘅查询、嗯，包括有一啲咧就系、是、之前翻咗乡下，翻咗菲律宾放假，咁、嗯、后屘杜特尔特系封咗关，跟住就滞留咗喺菲律宾，咁依家陆陆续续翻嚟，但系即系佢哋都会关心佢哋要系在家隔离嗰个状况啦。另外一啲嘅外佣嘅朋友仔咧，亦都好关心，就系好多雇主嚟紧就会翻嚟香港。咁佢哋呢一啲嘅雇主都要做在家隔離噶嘛，咁、嗯、大家會同一屋檐下，同埋咧內容亦都會做一啲嘅照顧工作，照顧細路仔。咁呢一度中間，佢哋大家可以盡量避免交叉感染，或者係互相點樣保障到大家免被病毒感染咧？咁大家都係非常之關心咯。 點樣做到咧？有時屋企唔係咁大嘅啫。 係啊，咁、所以我哋都好想交翻個。希望政府咧提供多啲嘅支援，譬如话如果个屋企根本就唔系咁大，因为政府嘅指引就系你要喺屋企里面有单人房啦，有一个通风嘅单人房，同埋咧要隔离隔开一米，同埋喺屋企里面都戴口罩。咁第一就希望即系呢一啲嘅信息系要清楚咁样样话俾雇主听，同埋话俾每一个人听，大家去遵守啦。如果佢系屋企根本就冇咁嘅条件提供一个家居隔离嘅，政府应该提供一个额外的地方俾佢哋去住咯，咁、最好就系最好分开住啦。 嗯，但系而家政府冇打算咁做，叫你自己租酒店。 所以其实而家雇主同埋外佣都系非常之担心噶。系啊，咁、希望政府可以做多一步咧，因为其实外佣嘅人数都系多咁啊，同埋各中间你而家300多宗感染个案，最近就有几宗就系你头先讲马尼拉翻嚟啦，同埋有一个跟雇主喺土耳其翻嚟啦，仲有之前咧有5宗系雇主确诊之后咧，佢哋系即系确诊嘅，咁呢个都相信系雇主感染到俾佢哋咯，其另外再加两个私人家庭司机咁样样，咁呢个系其实双方都系咧一定要即系共同去抗疫嘅，其实冇得讲嘅，冇得走嘅，一定要互相沟通，一齐去抗疫噶嘛。 系咁嗱，你同外佣嘅沟通里边咧，系咪都有不少嘅冲突开始出现？就系礼拜日准唔准出街嘅问题咧？ 非常之多，而家啲活动基本上停晒，同埋你而家去维园啊、中环啊，其实都比平时系少咗好多嘅、 嗯。 因为好多雇主就话星期日你唔好出街啦，惊你病毒。咁当然其实有啲雇主咧系借啲意啦，因为你唔使出街嘅时候就你少不免都要做嘢噶嘛。 系。 咁又冇补翻个星期日咯，咁呢、這个。其實是希望借呢個機會都話翻俾啲僱主聽咧，其實呢個係違法嘅。每一個僱主咧係必須要向勞工提供一個休息日，7日裡面要有1日休息日。如果星期日唔放假嘅話咧，都應該喺另外一日去補翻咯。咁、但係而家個情況就係有一啲嘅僱主會濫用病毒嗰個情況，就唔俾佢哋放假。但係你有時亦都講唔通。啲外佣嘅姊妹佢哋都有問，如果你驚我出街惹病毒，咁平時我都要出去買餸啊，各樣都係成日都要出街嘅，就係、是、我星期日就唔俾我出街，但係買餸又要我出街，咁所以其實會令到啲外佣咧都係好唔開心噶。 咁嗱，其實好多外佣都係即係一個星期做足6日，都好期望即係禮拜日放假可以同啲姊妹去傾下偈啦。咁而家咁多人冇得出街嘅话，那个心理状态如何呢？其实都会好唔开心㗎喎，会唔会啊？ 屈住屈住咁啊。 会啊，即系俾你同我都会啦。 系咯， 即系因为佢哋嘅状况系佢嘅屋企亦都系工作地方， 啊、 即系日日都系一个工作地方，同埋廿四小时随时候命。同埋依家咧，因为有好多佢哋嘅家乡咧都系会封城啊。有啲嘅屋企人咧，佢系买唔到书即系变咗冇工作，屋企人都会冇工作，所以而家佢哋嘅财政压力系非常之大嘅，佢哋系好需要有个星期日，唔单止系见啲乡亲，即系啲朋友仔，亦都系佢哋要处理好多嘅嘢，譬如话寄钱啊，嘅嘢啊咁样样咯。 咁即系都要出街嘅，郑成龙点睇咧？ 系啦，我谂即系雇主应该要体谅一下啦。即系其实我谂雇员都明白啦，即系外佣姐姐都明白啦。其实香港人大家都挨紧，都喺度挨紧嘅。我哋好多人都喺屋企翻工，其实都系翻屋企，即系翻工嘅地方同埋住嘅地方都喺埋同一个地方，同佢哋一样嘅。咁雇主亦都要体谅一啲，就系话哦，咦，佢哋休息嘅时间嘅，真系俾佢哋休息，就唔好真系好似二十四小时候命咁样。礼拜日嘅俾佢哋做下自己嘢，上下。網同下即係喺外地嘅屋企人溝通一下，盡量唔好安排工作。我諗即係大家咁樣溝通嘅，大家都即係捱完呢一段時間去咯。我都希望即係大家可以做到咁樣，係啦， 係。 系啦，咁而家仲有冇嗱？啱啱我哋都倾过啦，就系、是、有好多嘅嚟到家居隔离要十四日啦。嗰十四日点计咧？人工点计咧？有冇拗撬出现？ 啊，冇啊！而家我哋已经收到啲个案，就系个雇主会。即係因為羅志光講明係要俾食宿啊嘛，咁呢個亦都係根據合同係要俾，但係人工係已經有啲僱主係講明係唔會俾咯。咁呢個因為十四日其實係半個月嘅人工啊，所以對於外佣嚟講其實係個好大好大嘅壓力。咁啊， 好，其實唔係好明咧嗱，你嗱食宿咁有好多喺僱主屋企住緊㗎啦。住緊，但係又唔係當佢員工，所以又唔使俾人工嘅，有啲奇怪啫，係咪咁計嘅咧？點計嘅咧？ 佢個食宿一係就係俾實際嘅嘢食，或者係去俾一個食物津貼咁解咯。 唔係嗱，即係你喺你俾嘢，你要負責佢嘅食同埋負責俾嘢佢住，其實佢已經係僱員啦，已經係僱員啦，但係就又可以唔出人工嘅。 如果因为劳工这个呢，我觉得劳工处应该要给回一个清楚的指引，就是因为现在其实个外佣不是他不想做事嘛，是他在这里嘛，那即如果你说我在这里但我不回工不做事，那没得说啦，即他是回来香港是去开工的，只不过是因为现在疫情底下他没有办法开工，不是他的选择来的，他是 ready 去工，而这个隔离也是工作需要才他来香港的。 好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灰色，应该有争拗咯，可以。 是啊，那是灰色地带，不过这个都是法律上都是这样写的，就是现在法这个雇佣条例并没有就外佣在家居强制检疫期间的工资安排作出规定，这个雇佣条例。好，唔该晒叶佩如先。好，跟住咧，仲有我哋郑成龙喺度嘅，点睇咧？雇佣条例咁写，冇写清楚就系、 是。不过逻辑就系咁嘅，个外佣嚟香港咧，系个雇主要求嘅。咁你要求佢过嚟，咁又俾食宿嘅。咁喺我个人嚟讲，我见到就系佢应该系你个雇员，作为雇员你俾得食宿就应该出粮。咁呢度我谂即系唔好真系等政府或者劳工处俾个指引啦。我谂大家应该自律少少做嗰啲嘢咯。 系啊，刚才雇佣条例所写都系劳工处回复。我哋嘅規定嘅，咁就話要鼓勵僱主體恤同諒解僱員嘅情況，彈性處理。好啦，今日唔該曬鄭成龍，唔該曬， 多謝， 拜拜， 拜拜。